1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生，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正义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Hello， 睇下声先。OK， 今日都算突发嘅，因为平时星期四噶嘛，咁啊唔知有冇啲page 嘅网友入嚟啦。因为我都上次都讲过噶啦，唔知点解咧个 page 咧嘅嗰个增长度咧无端端好多，即系好高好快。咁啊而家超过7000几个 follow， 唔系 like 嘅 follow 咧就更加无厘头。Like, follow 咧比 like 更加多，咁啊好多阿拉伯文啦、泰文啦、越南话啦、印尼话啦，咁嗰啲入晒嚟，唔知咩原因，系咪有啲俾人整蛊咧？但系整蛊咪即益咗我，但系系咪有啲人渗透咧？咁渗透冇理由咁多种话嚟渗透噶，又或者有人同我讲话，可能有啲大陆嘅 hacker 就挞咗人啲 account 嚟用，咁啊挞咗一啲我头先上所讲嗰几个国家嗰啲网民嗰啲网友个 account 嚟用，又要嚟 mon 住人哋有冇即係讲呢个共产党嘅坏话啊咁样嗰啲嘢。即係咁即係嘥咁多钱做呢啲嘢。係咪真嘅呢？或者大家有冇啲经验可以话返俾我听呢？咁啊琴日就因为太攰呢，就冇出去行街，冇 shopping。又冇惩罚人，但前日呢就一早去行山，跟住呢晏昼就去咗撑呢个医护人员嗰个大集会，咁又跟住去咗重庆大厦惩罚，咁都几充实嘅，又约咗好多人出嚟飲嘢咁样囉。咁好攰呀，好似已经。 Ultraman 数九十六 Hello JJ Lunch Hello JJ Manner 今日特发 Live Support Ultraman 数九十六香港人反台炳荣崔海陈地主 Hello Queen Wifi Owner Chow 探长好监制好 Twins Key 大家好 Hello 喂咁其实今日咧主要系讲下警察嘅啫，即系话明特发咁样就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嘢有备而嚟嘅。嗱、啊，做咩？点隔篱喺度屎忽瞓嘅而家？ 唔系我摸嘅， 嗯，佢隻手呢嗱而家瞓觉呢隻手好似侏罗纪公园个羊咁呢等俾人食嗰啲即係屈埋一齐搵个手踭嚟好似好辛苦咁阴公。因为呢排唔係好舒服呀，因为天气凉咗呢就即刻表现到佢嘅唔舒服啦。有好多鼻涕啦开始阴公。咁啊今日正常都少人嘅，因为一来突发啦，二来而家大把 live 睇緊啦，应该。因为我剛才都睇緊个 live 呢就係屯門。咁关于因为啲人发现有啲异味呀，即係怀疑係佢哋试緊嘢，又或者佢哋有啲毒气实验咁泄漏嗰啲味道呢，就令到屯門嘅街坊呢就闻到不适咁样。咁例牌呢就啲公关呢就唔知咩好快㗎喎，警察嗰啲。但佢又唔考虑呀，有冇人信佢讲先得㗎，大佬无端端炸臭豆腐咩唔通，即係又唔认话自己有啲咁嘅嘢。咁民间除非真係有人研究緊一啲催泪睇嚟制衡下警察嗰啲啦。咁都係赖咗佢㗎啦，冇办法。因为警察而家乱嚟做咩都得嘅，即係做乜都唔使交代嘅。首先由佢哋冇委任证啦，冇 number 啦，遮埋块面啦，咁其实已经即係你吹佢唔涨啦，佢又得唔到制裁嘅话，咁所以今日嘅标题呢就好直接啦，咁大家应该即係中文叻过嘅，咁我用呢个杀呢，咁就唔係叫你搵即係杀人嘅杀，即係杀停佢咁解啫，咁即係我觉得我哋一般嘅市民嗰个伤亡数字太高啦，即係镬镬出到嚟都俾你拉一炸。拉又唔紧要，因为多数告唔到嘅。咁但係俾佢打镬金，同埋琴日我睇 live 心都实埋，见到女人街即係有啲市民逃入去之后，啲警察呢就即係同暗角杀人一样。咁又係十个八个咁样跪埋去啦，仲要冲行跪㗎喎，见到。咁嗰个人已经制服咗上埋索带，佢都仲冲行跪内㗎喎。咁係咁搵棍打啦，即係见到啲 silhouette 啦，啲即背影啊，咁跟住打完之后，咁跟住就离开嘅时候呢，记者发现嗰度两滩血囉。好恐怖啊，真係见到呢啲。 Brad Pittsfield 探长 ,Caris Y 红猫你好探长失手大家好 ,Shipping Chung 大家好探长好郑探长你好，趁地主屯门龙门冰室被搞吗？ 我又唔知道有冇被搞，咁喺经济上你唔使嚟担心嘅，因为嗰几块玻璃同埋啲生意嘅正比好过卖广告啦，即係咁样讲就即係大家听落舒服啲呀。咁唔搞就奇啦真係。因为佢哋嗰啲大陆福建帮嗰类即係见到佢不单止生意少仲要俾人哋招呼，咁喺佢嘅角度觉得总之逢亲对家呢佢哋都会做出一啲呢类行为系唔奇嘅。即系我最担心佢搞啲食客啫。咁屯门嘅龙门冰室我真系唔知道间屯门龙门冰室喎。我见到苹果有张相，咁我以为系一般嗰啲等人装修嗰啲铺头嚟嘅添。你咪话俾我听原来嗰间系龙门啦，等我睇下先。 屯门嗰间都系佢哋 啊，都系龙门。咁预咗啦，即系当然系唔啱啦。我预咗唔系讲紧佢就应该俾人惩罚，但系咁但系嗰啲人系咩人先得噶 ？OK， 唔见张相咁快沉淀洗底，唔系沉底。突然间我见到，我突然间见到碌碌下，见到我嘅中学同学嘅同学会嘅网站 有人 post 咗啲千年嘅相，睇下冇啊先。如果有啊，同大家分享下。啊，可惜又冇喎，仲唔系我个班添噶。唔好意思啊，讲下讲第二啲嘢，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咗，睇下先，都系唔系我嗰班嘅，应该我啲师兄师姐嚟嘅，但系啲样都几好笑啊，一睇就知死飞仔啊，真系。但系呢班啲女又唔够我哋嗰班嗰啲靓啦，嗰班嘅女唔靓啲裙都短啊，大佬，唔系做鸡做鱼蛋妹啊。即系唔系得罪啊！即系嗰阵时佢哋就系嚟自呢啲场合，俾人拉咗要焗住翻学，就做咗个同学咁解啫。吓、啊！阿何少基话撞到搭 Uber 个司机系男司、啊，竟然男司系做的士佬啦，扑你个街！佢话咁你又用美国佬发明嘅 Uber 搵食，跟住佢答乜 Uber 美国发明嘅咩？我唔知喎、啊，咁样呢啲咪就蓝丝嘅戇鸠咯，真系哇 ！live 都有啲嘢睇啊！咁屯门咧都仲系啲警察咧就出咗一条街去到大马路口，而家我谂相信大家未入嚟九区之前咧都睇紧嗰个 live 噶啦，因为今晚好似系咪净系得嗰个 live 咧？咁似乎咧即系以为星期六日先至会有活动啦，咁但系今日星期六日嘅活动咧已经成为咗。即系一般方众嘅一啲消遣啊，即系咁样讲，好似好矮化呢个运动啊。咁但系的确呢、這个好可歌可泣嘅人性光辉嘅运动咧，都系有啲娱乐嘅作用嘅。对我嚟讲，即系尤其是要寻找刺激啊，行前啲啦，要闹差佬啊，行前啲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系用呢个心态出去旺角啊，或者屯门，即系某啲。热门嘅地带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好愤怒噶嘛，大佬，你警察即系做乜都得嘅，完全不单止即系你唔系做一个警察基本要做嘅嘢，仲要犯众憎啦。例如明明有啲浅蓝嘅无端端都转咗态，原因就系咧中咗招咁样，可能食下饭或者原本有啲 party 就令到佢冇得去，即系你知啊，嗰班蓝色嗰啲人都系为咗即系都系自私精嚟噶嘛。即系嗰啲蓝水唔射到佢咧，佢都仲走去撑警嘅。咁当然好多人咧，无端端咧，突然间觉得嗰啲人系朋友嚟嘅。咁我就唔会当嗰啲系朋友嚟嘅。即系呢啲自私精咧，只不过一个其中一个力量嚟嘅啫。只不过即系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唔好咁鞋口鞋面对住佢，因为佢系同路人咁解嘅啫。我觉得。 陈地主，我岩岩收到屯门分店、Red Pitch 屯门龙门冰室系富林开的 P W Richard 陈月， 咁得意，点解嘅？ 我嗰间屯门 人 唔知啊，因 为 佢话好似俾富林困咗噶，即系一齐合作搞，然之后唔知点样 tag 埋佢个名咁样。 吓、 佢哋有先嘅。 哦。咁但系后来富林又谂住同佢合作， 系 啊，哦 ，OK， 假龙门， 然之后过桥抽板攞咗佢， 哦 ，OK， 咁抵啊，抵装修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被装修的是假龙门 ，Tiffany 被姓卢 家，不如加个搬字落去啦，讲叫搬龙门 ，Tiffany 被姓卢家书院，陈王 Hi， 咁点解呢个 Tiffany， 点解呢个 Tiffany Babe 知道系姓卢家书院嘅？咁好记性，系咪因为我讲句话你系圣路加嗰啲人先？你话你本身系我个 friend 先，因为而家我个 Facebook 咧，即系私人嘅 Facebook 咧，就净系 friend 先至可以睇到嘅。咁啊，我谂你都系记得系我讲过啦。我谂咁啊 ，Solon 而家啊咁早嚟啊，小可、啊，通常你都系差唔多尾声先嚟嘅。OK， 咁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唔使讲啦，即系都系。觉得警察嗰啲柒嘢咧，就真系柒到飞天嘅。即系例如，我想讲下咧，关于嗰、那个起底个禁制令嗰单嘢咧，即系我觉得嗰个禁制令嘅内容咧，即系阔到连出佢哋啲相都系犯法嘅，都被禁制嘅。咁所有人都系犯咗法嘅。假若记者开记者会之后影完嗰啲警察，系咪要所有都系要好似？即系嗰啲人工智能咧，即系以我所知，而家嘅人工智能咧已经可以换面嘅，将个人 咁会唔会换个格仔或者换只猪落去长期要 lock 住嗰个面口呢？其实理论上而家嘅技术一定得嘅，甚至乎iPhone 或者 Android 嗰啲好多大量嘅 app 呢，佢认咗你眼耳口鼻呢，即係认咗你眼鼻口嘅距离呢，就可以 map 一啲嘢落去㗎啦。咁我觉得如果以后警察开记者会呢，就要用呢啲咁嘅技术囉，即係或者如果俾你呢，你会整个咩样嚟 replace 嗰个警察嗰样呢？因为下下要你个同意书呢先至可以出街呢，就真係几唔得闲嘅。咁啊，佢完全冇交代到呢一方面嘅内容啦，就淨係嗰个法律个基础呢，就即係个禁制令里面呢，就任何人用攞佢哋个样出嚟 disclose 呢，都系一个非法行为。咁啊，尤其是故意嗰啲，咁故唔故意呢个唔系定义嚟㗎嘛。咁你开记者会都唔影你，咁呢啲系咪故意呀？咁啊，梗系故意啦。咁又冇话咩豁免咩唔豁免嘅，喂，好危险㗎喎。咁我想问下，即系大家有冇啲警察嘅朋友啦，或者 Facebook post 过佢哋以前一齐玩嘅相啦。咁又甚至乎呢，假若你冇啦，假若我哋又系见到呢啲就 delete 晒啦。咁不如呢就举报啊，玩下。即系唔系玩下举报啊，呢啲系贡献下社会啊。即系既然呢个禁制令实行咗之后呢，即系如果佢喺个限期之后再继续嘅话呢，咁我哋不如揾下佢哋啲朋友 post 返佢哋有关嘅警察嘅相，咪逐个举报，令到佢即係多啲嘢做囉。即係点知嗰啲系咪朋友嚟㗎，反咗面再 post 两相扮朋友唔得㗎，係咪先。咁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呢，即係大家可以更加可以帮到警察，就从即係佢哋想点求人得人啦，真係。咁啊，仲有就係、是今日警察嗰个记者会呢，即係我见到一个现象呢，就係我好耐之前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前呢，我已经睇记者会都睇到唔想睇啦，因为一来讲大话啦，二来又系说歪理啦，三来就系佢有佢讲啦。咁我就都嗰阵时都问咗一句呢，究竟啲记者仲去记者会做乜呢？系咪佢有个职责一定要去，唔去呢就会失去专业操守呢？又或者会攞唔到记者牌，即係新闻嘅牌照呢？或者佢履行唔到佢背后新闻从业员嗰个最低要求呢？即係我唔知呢啲嘢㗎，即係要问吕炳权嗰啲人先知，因为读过新闻嘅。有冇人呢度有人新闻系毕业㗎？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究竟记者系咪一定要去政府发布嘅记者会啊？唔去系咪专业失德啊？又或者系对佢续牌有啲阻滞啊？即系有冇咁嘅法例系规定咁样嘅先？如果冇嘅话，咁我觉得一早就应该杯葛啦。即系你问佢又乱咁答，又甚至乎即系搵啲蓝水射个清真寺，佢话保护清真寺都够胆死嘅。即系呢啲一般普通人嘅常识，即系人都知道喺度讲大话同埋乱咁讲嘅。但系你都仲要去报嘅，即系我觉得我作为观众啦，或者作为有份喺呢个广播，即系广播事务上面嘅其中一个接受者咧，我觉得其实一般嘅正常嘅传媒根本就唔应该去采访呢个警察嘅记者会嘅，因为我觉得你报呢啲新闻出去咧，系会严重咁样扭曲一啲你对小朋友嗰、那个身教，甚至乎对一啲细路仔呢，即係好迷茫底下呢，听到佢讲埋啲咁嘅歪理呢，即係第时点做人呢？即係假如信嘅话，又或者假如即係 input 咗一个唔係另外一个讲法，係一个相反嘅讲法，明明黑讲到白嘅，点教细路仔啫。咁所以呢，不单只要杯葛啦，其实仲要去投诉佢警察记者会里头嘅内容呢係误导群众，或者唔老实咁样使用呢个广播系统，我觉得简直系即系唔老实咁利用咗传媒去宣扬一啲大话出嚟咯。即系你夹硬，即系唔系唔使夹硬，但我唔知有冇啲咁嘅法律啦。即系总之个效果就系咁样，可唔可以告翻个转头咧？究竟有冇法律嘅朋友？ Chuck is not the hello. Brad Pitt 个禁制令仲安久，禁制啲人唔可以攻击 T V B 人员，但系本身攻击人系犯法，所以多嚿鱼。 系喎、哦。 屯门充斥浓烈戒备气，美国百街坊包围大兴行动基地。 系，我头先讲紧啦，就系、是、呢、這个。喂，咁咪就系咯 ，T V B 嗰个禁制令咧，根本就做戏俾佢睇，即系你嚟报咗警，咁啊叫做有即系有啲交代咁样咯。喂，根本你攻击。Now TV 都系有罪噶啦，即系除非你而家今时今日话警察打 Now TV 或者扯呢个香港电台记者个 mask 系冇罪嘅，咁净系搞 TVB 先有罪嘅。喂，你讲清楚啊，大佬，即系而家就系一来多狗鱼啦，二来就系、是、总之警察会偏袒边啲部门咧，又或者警察会针对边啲部门咧，或者边啲机构咧，咁被针对嗰个咧一定有光环啦，即系俾佢保护嗰啲。即系你同福建帮系冇分别噶咯，即系 TVB 啦、福建帮啦，饮到成身酒气即系打人嗰啲啦，同埋广东话讲唔正，因为杀嘢嗰啲啦，根本就同一类人嚟噶啦，变咗，因为警察会包庇佢啊嘛，咁所以俾警察包庇嘅一部分咧，即系嗰啲人咧都系，唉，即系我又唔敢话系好低，即系好低水平，咁即系总之都系坏人啦，即系如果教细路仔，唯有即系好坏之分嘅。咁嗰啲咪就係壞人囉。咁啊警察仲有啲咩講啊，即係其實我都係想剩兩句啫。咁啊亂咁掟催淚彈啦。咁啊如果有朋友有揸車嘅話呢，即係我諗真係要而家都驚中催淚彈嘅。因為你佢又唔封路，但就無端端呢鍾意喺街度亂咁掟催淚彈嘅。咁我昨日見到有幅相呢，就影到一個巴士。成个巴士里面都有晒烟雾咁样，咁有人咧就话抌咗催泪弹入个巴士，咁但系监制又话冇抌落去，即系因为冇睇到 live 啦，同埋我睇嗰张相，咁因为都系好新嘅，即系睇相嗰个人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佢亦都未 fact check 嘅，咁有冇人知道嗰单嘢系佢抌个催泪弹入巴士定点咧？定系个巴士本身个冷气系统？吸咗啲烟雾入去巴士里面，因为张相呢个巴士里面仲有人㗎喎，即係仲未飙晒出嚟㗎喎，咁忍得嘅点解。咁呢所以就如果有揸车嘅朋友呢遇到呢啲情况呢，第一时间删晒所有冷气啦，或者熄匙先啦，即係总之你搞掂唔好吸啲风入嚟呢，就保住条命囉。如果唔系真係会晕㗎，大佬听讲个巴士司机晕咗，即係嗰度咁样写。咁立立乱我都唔知即係求唔到证呢单嘢，今日应该求到证噶啦，但我睇唔到。咁啊，所以揸车嘅朋友又要极度小心啦，即系经过，尤其是嗰几个景点啦，例如太子道嘅旺角差馆啦，同埋屯门警署，唔系元朗警署啦，仲有边度热点啊？黄埔啦，深水埗警署啦，附近咧都系最好唔好开冷气啦，尤其是而家凉凉地咧。但系巴士又冇得拣啦，但巴士司机。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冷气制可以熄的呢？因为巴士不可以生冷气的嘛，生冷气呢啲人拆晒天角梳化的嘛，真係。咁所以即係大家要小心呢样嘢，真係条命嚟嘅。咁同埋我都吸过一次半次出嚟弹呢，话真係好辛苦㗎。但係个巴士又焗住咁样吸呢，真係死得人㗎，如果有哮喘嗰啲朋友嘅话。咁所以真係唔好制。啊唔撚系挂做咩喔、哦、,ok。 六皮杰探长好，大家好，唔能系挂 Hi 探长。 Hello， 屯门射咗 T G 上公屋走廊 ，Team Y Fiona Chow 射咗巴士大银幕玻璃 ，Cosmic Idea Ruby Tesla 有生化 mode， 依家好啱用。 Tesla 有生化 mode 系点噶？即系自己 block 晒嗰啲吸气位系咪咩意思啊？哇，劲喎 Tesla！ 喂，咁啊，监制，麻烦谂下帮我斟啲可乐啊。 我想 啊，好啊，吹喇叭。Thank you. Air filter, 即係有晒 3M 嗰啲系统啊。 Cosmic Idea Root by a filter. Okay. 等先啊。咁我见到呢以前七几八零年嗰陣呢，越南难民营呢，佢哋都受 TG 受得好劲啊。佢哋就搵过呢啲樽呢，类似呢啲呢。就解開佢啦，中間跟住就凹落塊面度呢， 个樽口咧就条喉揈咗去后面咁样，就挡住前面嗰啲出滤器，非常之 creative 嘅。咁当时咧，老实讲，即系当时嘅我咧，或者当时香港人咧，系冇乜同理心咯，我觉得，因为好少见到香港人系会同情嗰啲越南人。咁啊，今时今日回想翻咧，即系其实佢哋都系因为惊冇一条命先嚟香港。咁啊，有时可能争取少少嘢，又要俾人镇压。即系以前嘅我啊，我就唔系话好觉得佢抵死嘅，但我系冇乜感觉嘅。即系一来冇越南朋友啦，二嚟佢哋又沟通唔到，即系又发掘唔到我嘅同理心啊。即系我觉得佢都几惨咁样，即系顶笼讲一句嘅啫。咁甚至乎有啲人就觉得啊，越南仔抵捻死啊，即系有啲人会咁讲嘅。咁但系今日到我哋受到啲咁嘅对待嘅时候，即系但成个世界多数除咗大陆之外咧，都会等香港唔抵啦，或者会帮香港出句声啦，甚至乎即系当然你话 stand with Hong Kong 系成本系好低，咁但系我觉得香港人就真系冇血性嘅当时啊，即系个主流咧都觉得。啲越南人咧嚟香港咧就系、是、抢我啲资源，又污糟邋遢，又兼夹咧就得一想二，有得俾你住，有得俾你食咧，仲示威，仲要出嚟打伤香港人咁样，即系听闻咁讲啊。因为嗰阵时平石村咧有自卫队嘅，即系嗰啲街坊嘅自卫队咧，就冇人揸碌棍啊，啲男丁啊走出嚟保护翻自己条村嘅。究竟啲越南人系咪咁恐怖咧？当时？咁如果 Eddie Sir 喺度咧，佢又可以讲两句啦。可惜佢今日可能瞓咗觉了，可惜。咁大家对越南难民嗰个年代有冇奢靡嘅记忆咧？ 杨权探长你好，啱啱收工食住嘢，听紧你。 好、哦、嘅， okay, 多谢。 好似咁傻噶，暴力至讲，黑白颠倒。一开始系冲击立法会，先要武力控制，后面就日日非法集会，暴乱开始，警察唔用啲武力点控制啊？由得佢哋乱破坏啊？用下脑。 哇，你又真系新奇、哦。你乜你去到立法会冲击你先知道有人冲击㗎。喂你个脑喺边度呢？仲有其实我都赞成呢用暴力嘅呢就真係要用警方去制止嘅。咁但係你制止咪拉人囉。而家我针对緊警方用过分暴力揿住落地仲要打㗎嘛。你係咪盲㗎？你係咪睇唔到㗎？呢位叫咩 ?Cal Freedom 啊。你收皮啦仲叫 Freedom。你见到人哋失去 freedom， 你叫自己个名叫 freedom 啊？你照下镜啊，你唔捻怕丑嘅咩？不知所谓，仲要打简体字喎？你系马拉定系大陆嘅？请问，虽然马拉同大陆咧都好多好人同埋好有爱心同埋明事理嘅人嘅，咁但系好可惜咧，通常唔明事理嘅咧都系简体字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唔系歧视你啊，只不过系即系我的经验话俾我听系咁样，咁你可唔可以话自己系马拉人啦、啊？因为是大陆人啦，定点咧？沟通下先啦，即系你连咁样都唔明，即系你讲埋呢啲嘢，睇一半唔睇一半，同埋开始冲击立法会嗰啲，如果系警察嘅话，你又会点睇咧？亦都系好多好多证据啊，有片证明到用过分暴力嗰啲人，全部都系警察扮嘅，你又睇唔睇到咧？请问？即系你睇到当睇唔到嘅话，咁你要用脑嚟做咩啊？脑又系分析噶嘛，仲问人哋用下脑，你收皮啦，屌老尾！真系唔想讲粗口噶啦，真系你咁低水平咧，真系。即系我又唔会删你嘅，因为你都系正正常常咧，都有你嘅论述。咁呢度咧就都欢迎你留言嘅。咁但系。即系你开口埋口叫人用下脑咧，但你偏偏你自己个脑唔知道用到几多咧，用唔用咗2%咧？请问食瞓屙之外，你仲用个脑嚟做咩咧？你有冇检讨下咧？破坏就系暴力，不知所谓。咁啊，另外就系讲啊，仲有个好笑嘅人都几好笑，几有趣。咁咧，我咪同大家讲，我有个行山 group 咧。一次山都未行过，系俾人哋加我入去嘅。咁咧就嗰班人咧就个大陆嘅 background 都几多嘅。我相信个 group 有六七个人啊，计埋我八个人咧。我 我谂其实差唔多全部都大陆人嚟嘅，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写简体字嘅，即系所谓大陆人咧，就系可能老豆老母团聚嚟香港嗰啲，喺香港出世或者喺大陆出世就带埋嚟香港嗰啲。咁咧有个比较同我倾得埋嗰个咧，佢就系相对系比较明白事理啦，甚至乎都几旺嘅。咁但系其他嗰啲人我就是完全唔识嘅，喺个 group 度先识嘅啫。咁亦都曾经试过 leave group 噶啦，因为成日传埋嗰啲咁嘅长辈图啊，生日唔系嗰啲元宵佳节都有六七款啊，中秋节有十几款啊，有啲莲花啊咁嗰啲咧，即系开头都唔觉得有咩政治倾向嘅，啱啱入呢个 group 嗰阵。咁但系后来咧呢排咧又系有呢啲类似啊咩 account freedom 呢啲咧，又系讲埋啲片面嘅嘢咧，即系咩都唔知，净系即系人讲佢就讲啦。嗱，长辈图嘅威力咧就系、是。嗰啲出長輩圖嗰啲咧，講即係類似唔同嗰朵花唔同啦，或者嗰、那個個圖畫唔同，但係啲字咧都係類似一模一樣嘅，都係有人有處心積慮，亦都係好少人即係個 source 好單一嘅，出到嚟咧大家都係講嗰啲嘢嘅，即係人生個腦出嚟係俾你有獨立思考嘅時候，但係呢班人咧就偏偏咧就係中意集體思考嘅，其實集體思考咧就即係話。集体都系讲嗰样嘢，思考咧就出文嗰个思考，即系话有人一吹鸡，佢哋就要做一啲嘢咁样啦，就要讲翻同一样嘢啦，连创作都唔晓嘅，嗱，例如咩颠倒黑白呢啲，屌你老尾，例如呢啲咩冲击立法会，屌你唔捻睇电视，又唔捻知嗰啲冲击嗰啲系咩人，即系总之咧，样样都系咧单一咁样讲翻同一个语调咁样，呢啲就系嗰个长辈图啦。咁咧，跟住咧，長輩圖裏面嘅內容咧，即係佢哋唔知點解又識得分咧，即係有啲交長輩圖噶嘛，即係專登玩佢哋又唔係好傳嗰啲喎，即係又搶唔曬喎，定係出交長輩圖嗰啲人咧就相對即係少少，即係個速度同埋嗰個效率低啲啊。咁所以咧，成日都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啦。咁你去 challenge 佢咧，佢答唔到你咧，咁佢就一係走，一係就哈哈。因为咧，听日就继续照讲翻同一样嘢。咁我头先讲紧我嗰个行山 group 嗰啲人咧，就不停咁样整啲大陆啲嘢食，即系大陆食咗啲乜嘢好嘢，食好西咁样咧就 po 晒出嚟。咁我唔够理佢啦，呢啲即系食佢唔死算好彩啦呢啲。咁跟住咧，近来当然好多嘢关于暴力啦，就成日都咧拣埋嗰啲香港支报啊，帮港出声啊，陈百祥啊。咩华哥啊咁嗰啲咧，就专系 post 翻出嚟，咁咧就又系支持警察严正执法咁嗰啲啦，嗰类啦，咁咧就我即系见到 post 得咁爽咧，我问咗一句咧，喂，究竟假若咧有一日共产党要清算警察，咁你咧会企喺警察嗰边啦，因为会企喺共产党嗰边啦，嗱，咁呢啲人好笑喎，嗱，佢又唔系唔理我嘅，佢又超答，但系咧。佢一答咧就好劲嘅，佢话全中国14亿人啊，都唔中意香港嘅暴徒啊，梗系会撑警察啦。共产党又点会清算警察啊？咁样，咁我话假如有清算咧，咁啊，你要推演下呢个场景，咁你会企喺边啊？嗱，其实唔使问噶啦，问题都多余嘅。咁咧，到时到后咧，佢一定企喺共产党嗰边啦，因为权力都系共产党啊嘛。咁但佢又唔敢答囉，因为今日呢就吹走緊警察嘛。咁问都唔敢答嘅。即係嗱，假若头先嗰位两位朋友呢，呢、這个 Cal Freedom 呢，我諗佢走咗㗎啦。即係呢啲嚟殺嘢屙督屎就走㗎，通常个 pattern 係咁呀。咁假若呢，即係有呢日发即係出现呢，其实都唔係话绝对冇可能嘅。咁你会揀咩呢？你会仲会唔会撑警察嘅行为呢？请问。咁我知道问佢都答唔到㗎啦。咁如果佢肯諗呢，都叫進化咗少少㗎啦。咁 Eddie Sir 你而家先嚟呢，頭先我就係有個問題呢，就因為你唔喺度呢就冇人答到我。咁呢就係關於越南難民營當日嗰啲情況嘅。咁我想睇下有冇人有記憶。咁 Winsome 呢我見到覆咗我啦。咁我想問下 Eddie Sir 呢，嗰陣時越南難民營你有冇搜過呢？或者即係因為我頭先講呢，就係當時普遍香港人呢就真係冇乜同理心嘅，我記憶中就係覺得佢哋呢得一想二啦，嘩，收留你要香港人嘥咁多錢嚟招呼你，你仲喺度搞亂，即係同而家嘅藍絲係好似嘅。咁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覺啦。 将班长 Call Freedom 黑警破坏香港都唔知。Brad Pitt 佢哋呢种人惯咗向强权屈服，企喺强权嗰边。And Dean High 探长 DWNTHK Jack Freedom 回大陆吧。搵心旺越南难民年代我读紧小学，我系中晒港英政府啲 propaganda， 唔中意越南人，觉得好惊同搞到出面好乱，又觉得点解要香港收留晒佢哋，想快啲送晒佢哋走。雨伞时谂翻起越南人，觉得自己抵死，系细个时对难民咁冷血嘅报应。Lan 探长好。当年越南难民 Lots of them were ethnic Chinese。 Brad Pitt 其实都唔可以怪晒大陆人，好多大陆人啲资讯都唔全面，再加上中共用民族主义荼毒民众，将香港包装分裂国家，啲大陆人先至会咁。 其实我都有你咁嘅諗法嘅 Brad Pitt， 但係最奇怪就佢哋呢，大陆嘅话自己啲奶粉飲得啦，但佢哋唔信嘅，就偏偏信埋呢，即係呢啲对香港人嗰啲抹黑，即系点解佢会信呢啲咁嘅新闻，但系又唔信啊政府话啲奶粉嗰、那个品质好高咧？又话点解又会唔信中国嗰啲，即系好多自吹自擂话中国嘅言论自由系全世界第一啊，中国有民主啊，佢哋唔信呢啲嘅，但系偏偏咧就系信冇睇香港嘅内容咯。你可唔可以解，即系用你嘅谂法嚟解一解俾我听呢个点解咧？ No way, no way, Cattle Freedom 是什么事引发冲击立法会？怎会无端端一开始有一点难民营和船民营不同、 oh. ?Ricky 愿意探长 Susan Kwong Hai Larry Border LD5 我1979年开始看难民。 OK, 那难民和船民有什么分别呢？请问船民是不是就是连埋个船一起来的那些所以叫船民呢？ LD5 因为难民同船民不同，难民后期有自由、 哦、 又有文化又有钱，但后来实在来得太多，所以政府付出更多。 欢 迎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听说那些、船民定是难民呢，他们是有原本是越南有很多钱的，因为你没那么多钱根本就上不到船，即是用金条来买船票的嘛，那时来买船票来香港的嘛。那么直至到呢，即系我点样开始改观呢？咁即系人就真系口腔期嘅。咁因为嗰阵时咧，嗱我唔知，嗱我唔知我记错，因为嗰个人系特别嘅 case 啦。我见到有个连广东话都唔识嘅越南嘅阿叔咧，就自己揼咗一个烧烤炉，同埋一个类似接凳嘅一个 stand 啊，即系将个烧烤炉咧就摆落个 stand 嗰度 X 型嗰啲，即系。好简陋嘅，咁呢就开档卖串烧。哇，但我当时咁大个仔呢，系未食过咁好食嘅嗰啲沙爹汁啊。佢沙爹汁里面呢有啲好 crunchy 嘅花生啊，即系啲花生又煎过定系唔知炒过啊。咁跟住呢就嗰个汁呢又有沙爹啦，少少辣啦，啱啱好。咁呢嗰啲牛肉呢又切得好有心机啊，即係快快都叮方咁样啊，好似扮嘢嘅，其实嗰间嗰个人都。咁我即係第一次食到咁好食嘅串烧呢，嗰个就係越南人啦。咁同佢熟咗呢，即係知道佢喺因为嗰个时候我住喺长沙湾嘅。咁有难民营呢就喺东京街对出，即係而家嘅丽阁村对面嗰个泳池嗰啲位嘅以前啦。咁呢跟住呢就係、是佢卖完嘢就返去嗰度㗎喇，咁就知道住喺嗰度嘅。咁我觉得即係改观，第一就因为啲牛肉好好食啦，好肤浅㗎细个。咁第二就係佢嗰人好斯文有礼啦，同埋即係又唔觉得有啲咩暴力倾向啦。即係嗰陣时电影呢甚至乎电视呢都妖魔化咗嗰啲难民嘅。尤其是成日恥笑人哋讲嗰几个越南话，咁人哋听到你啲广东话又觉得唔好笑，咩难度？ Quinn Hong 探长好，大家好。Little Fresh message retracted。Quinn Hong 我系以前做老人院嗰、那个，而家去咗越南做嘢。 Okay. Little Fresh 大陆人死要面又中意认叻，搵上王难民船民只系政府啲战招 ，set 咗个时间，过咗某个时间先到就当越南打完仗。当你唔系难民一啲，因为后来政治气氛不同， okay. 所以政府后来就改为非法入境者，所以就变咗船民。因为外国收留数量减少， okay. 加上又鼓励佢哋翻越南。Cliff 朋友， 喂 ，Hello 啊，大家。哦，原来咁样嘅，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啊！哇，你 Winsome， 你读紧小学，你都知咁多嘢嘅？我小学真系懵过嚿鸡喎，真系。 Cliff 朋友 ，Eddie， 你讲呢个阿叔，通常都系来自南越。Oh, child, next one will be you, Eddie。下次我上来讲。 喂，系咪先？喂，其实你几时得？你又话俾我听就得噶啦。因为我次次约亲你咧，你一日就去旅行啦。即系唔系咁好彩，唔系咁啱 timing 嘅。咁啊，咁我都会揾你噶啦。如果你有兴趣上嚟跟越南难民，咁啊，尤其是而家呢个时代啦，即系香港人遭遇嘅，我谂啊衰得过越南难民啦。因为嗰阵时断估咧，有啲越南难民出咗去唔翻翻难民营都唔会咁打法啩。又甚至乎嗰阵时，越南难民暴动打佢哋嗰啲都系漏记啫，应该都唔系警察啦。咁柳记应该冇咁凶残嘅，我都觉得系啊，唔知啊呢个印象中啦。 L D 五因为越南难民问题都有排讲。 喂，好啊，嗱，如果你嚟咧，讲越南难民咧，我答唔到爹嘅，咁你实就可以畅所欲言啦，即系大家都想听嘅。 Brad Pitt， 我认为中共将历史扭曲，写到中国俾人欺压，有咁惨得咁惨，所以当类似奶粉呢一啲问题，算系佢哋国家内部问题。但当涉及国家嘅主权或者国土问题嘅时候，佢哋就认为自己又俾人欺负，所以算一次枪口对外，好似踩亲佢条尾咁。 全世界都欠咗佢咁啦。总之，咁啊，好明显咧，咁都好、啊。嗱，如果你咁样讲咧，照你咁嘅分析咧，我觉得。都几自豪喎，即系起码佢唔觉得我哋系自己人咧，心里面啊，成日把口咧就话血浓于水啊，但系我未听过大陆人咁讲，通常香港人咧想拆大陆鞋咧就话用埋啲血浓于水啊，咁呢啲咁嘅措辞咧就辱骂当有趣嘅。咁如果你照你嘅分析系真嘅话，啱嘅话咧，咁我觉得又啊都几开心、啊，原来佢从来都唔当我哋系自己人嚟嘅，好彩。 L D 五英国政府不会那么残酷。L D 五难民营同船民都试过暴动，处理不同。 系 ，OK， 喂，咁啊，你下次嚟啦，一于啊，大家鼓励下佢快啲嚟啦，唔好去咁多旅行住啦，喺香港咁多嘢等住你去见证，系咪先？ L D 五早期都系交俾差人做，我哋做埋一份。陈地主中国一向都系扮惨，但中国一直都系占者占那。 占者占那即系点啊？即系攞着数定系占据人哋嘅地方啊？系近来先占啫，以前边有能力占啫？越南都占唔到啦。喂、哎，好啊，正啊。 哈哈，我今晚如果知道，我都来到。 哎呀，咁啊，咁你随时嚟，想嚟又话俾我听啦。我好少唔得噶，其实 下昼都得， 下昼都得噶。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发觉咧，除咗星期四话讲好咗咧，系夜晚十点半啦，咁样大概。咁但系平时咧，下昼嚟就最好啊。而家因为第一就系咧，可以招呼一啲平时都听唔到 live 要听 archive 嘅朋友啦。二来又话明打游击啊嘛，咁啊又可以即系有啲唔同嘅人入嚟一齐倾咧，就好过硬性要十点几。嗱，本来今日咧我都谂住九点开波噶啦，但好衰唔衰咧？右边呢盏灯大家唔知觉唔觉得个 angle 有少少唔同咗咧？因为原本咧就用个 clamp 咧夹住喺个 ceiling 嗰度掉落嚟嘅盏灯。但系点知咧？我谂我都系买咗啲淘宝嘢咧，嗰个夹咧，嗰啲胶可能硬化咗。咁我见到夹住跌咗落嚟，再摸下嗰个夹住嗰个铁嗰个印有水喺度，唔知点解，即系有啲油剂啊。咁我就系怀疑咧，又系大陆嘢啦，去做埋嗰啲橡胶咧，即系嗰啲絕嘢嗰啲胶，嗰个成色或者嗰个 formula， 即系嗰啲合成咧用错咗嘢，定系用一啲平啲嘅嘢会变质。咁我再摸落嗰个胶度咧，已经一啲都唔絕啦，变咗硬胶啦。咁于是乎咧，原本夹住嗰条铁咧，嗰、那个位咪跌咗落嚟咯。头先咁，所以咧我就整翻嗰个灯咧，都嘥好多时间。咁而家夹住张台咯，唯有暂时，因为张台唔系反地心吸力，佢就会好似好啲，但系就左掟啲咁解啫。 Brad Pitt 大陆人内部成日分得方人。 sorry 啊，咪漏咗啊，我漏一档冇识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Archive 好似出咗事，本节目声音重温可能延迟提供。Brad Pitt 大陆人内部成日分北方人、南方人或者系乜乜省份嘅人，佢哋之间都唔信任，更何况香港人。下午我唔够精神，因为习惯咗午睡。M 王英国政府系民选，殖民政府都唔会乱来。如果香港有真普选，一早问咗责。就算讲大陆人变化，我都追得到，因为我1976年开始上大陆，而家好多大陆朋友系外国，人生百态。 OK， 系啊，即系呢啲经验就即系其实，我觉得人老咗咧，即系唔应该太负面嘅，即系唔应该咁，即系尤其是自己系老咗先发觉咧，可能我老咗先咁讲啦。即系人嘅经验越多咧，即系你能够分析到一啲人生百态或者一啲时势个睇法，你都睇得通啲嘅。咁啊，除非你唔谂嘢嘅啫。咁所以咧，我觉得啊，如果老咗个身体又唔老嘅话，都几好的。有冇咁爽咧？真系。 Ricky Chang Recycle Plastic， 我都是 Ricky 探长，大家好。 Recycle Plastic 即系用咗嗰啲胶嚟先系咪？喂，系啦，可能唔知啊，即系总之平嘢就系咁噶啦。咁而家直头夹落线翻出嚟啦，直头嗰啲胶摸落去咧，买翻嚟咧系绝嘅，但系而家变咗硬胶，系咪我拧得个压力太大，个压力令到嗰啲原本有弹力嘅胶硬咗咧？真系唔知啊，但系有水跌咗出嚟咯。总之你成色唔得啦，大陆嘢。 Brad Pitt 香港早十年都有问责制，但而家政府变得无耻先系咁。 系、哦，而家嗱，即系而家警察咧，我哋真系暂时冇佢扶嘅，因为好多嘢要通过都唔使经立法会，就算经立法会咧，真系又唔够票啦。咁大家可以调翻转头谂下咧，即系唔系鞭尸啊，即系当年不停咁叫五区总辞咁样，咁但我都记得有人问佢五区总辞之后又点啊，咪选过入去咯咁样。咁你选角去，咁你做咩总辞呢？咁样原因就係想换个晒人，自己即係自己多啲势力定唔知咩原因啦。总之五区总辞真係总辞咗个大祸啦。当时五区总辞又选唔返入去嘅话，咁就变咗更加早有呢啲23条啊，送终啊，又甚至乎即係更加恶劣嘅法律啊，即係警察唔使委任都变埋法律啊，咁样即係唔使委任证啊，又或者炒又唔使攞呢、这个法庭嘅手令啊，即系咩都过到噶咯，到时咁大家又会唔会觉得五区总辞你当时支持佢系有少后悔呢？我就有啦。 Brad Pitt 香港早十年都有问责制，但而家政府变得无耻先系咁。Vivian Ducky 探长好，星期日未开始行啲黑脚就放催泪弹。Eddie 五讲起而家差人已经去到无得救，但你要细心睇下，佢哋都有顾及法例，你只要同佢哋倾下就知道，最深水清就系退休差人。 退休差人又唔系好咩嘅，即系退休差人佢又唔系在位咧，佢讲嘅嘢。个时代都唔同咗啦，佢退休之前个政府唔系咁噶嘛，咁所以你讲退休差人讲嘅嘢系咪唔系好啱时势咧？即系今日嘅差人在职嘅差人讲先有说服力咯，我觉得，因为退休差人咧个个都系好充满道德光环嘅，讲到自己，就包括我姐夫都系嘅，咁咧都系谴责而家嘅差人嘅，但系做紧嘅差人咧又唔够胆谴责翻自己嘅。即系反而要谂翻下呢个理由添，我觉得。 趁地主元水事件就见到冇问责制啦。Eddie 五因为林郑孭住班差人。 哦。 Eddie 五我话佢哋心水清的意思系佢哋好知道点玩。 哦 ，OK， 其实我觉得唔系林郑孭住啲差人咁简单啊，即系我觉得系共产党撑住啲差人添啊，因为林郑都唔够力孭住佢哋，因为佢哋有今时今日咁嘅暴行咧，即系港警风咧，即系乱咁嚟咧。我觉得佢连迟早连阿林郑都搞埋，咁所以佢哋嘅背后唔系林郑咁简单咯。我相信。诶，多谢你啊，唔读、啊，哦，都系打招呼啫。多谢你啊，系咪即系萧志荣啊？好似系啊，好似又唔系喎。即系同一个人嚟噶嘛。今日安坐家中就食到催泪弹，射咗你屋企啊！就系今日我知道有 T G 弹咗人哋屋个屋邨定屋苑啊，好似系 黐胶线。哦，公屋走廊啊，你就系住喺嗰度啊，阴公。 L D 五现职差人因为要保密，韦信旺当年仲讲五区总辞，应该系仲觉得政府要面。陈地主退休都分二班，分英政同港政。 系，哦，咁又系。 L D 五最近我同几个现职警官都觉得松松地，你留意一下，好多时都会被拉住。 咩松松地被拉住啊？唔系你咁啊，再消化一次先。 最近我同几个现职警官都觉得松松地，你留意一下，好多时都会被拉住。 唔明你讲乜喎？咩松松地啊？ 佢红有啲寒战 feel 咁 啊，系就好啦。寒战，我第一次睇寒战嘅感觉咧，就系、是、哇，嗰啲咁嘅部门嘅角力咧，佢哋背后唔系阴谋诡计嘅，都系为咗面啦，同埋最尾咧都系最尾都系伸张到正义嘅，即系都拨乱反正嘅。咁我睇完套戏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啊，呢套戏好似平衡世界咁、哦，即系我睇《唐战》第一集、第二集，我冇睇。就系话咧，假若香港回归之后咧，或者香港九七之后咧，冇共产党嘅干扰，即系话咧，真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嘅话，先至会发生到《寒战》嗰啲咁嘅剧情咯。即系假若好似而家咁样，咁冇可能啦。而家是非黑白扭曲颠倒噶嘛，大佬。 韦神翁，我冇睇过寒战。 你惨啦，有啲工要办添。咁啊，一路倾一路办啦。啊 ，upload 嗰啲相俾我啦。唔好意思啊，因为今日咧就有个 job 喺身，咁咧就揾咗一啲行家帮手，咁啊而家佢交嘢俾我，咁我要接收。 我唔使咁急嘅。 唔使，佢话听日要咯。 下昼都得噶嘛。 OK。唔系，我要 check 咗之后俾阿 Michael 分啊，大佬。咁我半夜话俾佢听，收唔到啊。咩事？哎哇！ 做乜嘢啊？ 咦，嗰啲 blue tag 都系唔啱，程式唔够啊，真系。乜都系假嚟噶。 太旧啦。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今日嘅 blue tag 咧，系同以前嗰啲唔同嘅。以前嗰啲咧，你捽极咧，佢都唔会留底，即系有啲痕迹嘅，即系好企理嘅。但系而家嗰啲咧好核突嘅，好多迹喺度，唔知点解。咦？呢条线一路跌咗落嚟噶，好似冇噶。 唔知咧。 入晒镜喎，唔靓喎。以前好似喺呢度嘅，系啦，冇错。嗱嗱。娜娜将叶煎热唔热啊 ？OK 系嘛？哇，都戥佢热啊，真系。但系娜娜唔瞓热煎唔得啊，成日流鼻涕。 可以搞翻网热啊？ 你摸下咯，一阵间。 佢用第二集系讲大陆控制部分警队 ，L D 五因问我哋成班黄师伙计走好前，经常都交手就知道佢哋几时松几时紧，趁地主咪帮黑警洗白啦。星期日连阿婆都打。 哦，你话 L D 蛇帮黑警洗白，应该就唔系嘅，你都唔知 L D 蛇几有决心啊，对一啲是非。因为呢嗱，譬如喺度介绍 Eddie 啦 ，Eddie Sir 先啦，其实佢呢真系好幸运地呢屋企好多好多纪律部队嘅，咁呢亦都有好多唔啱意见嘅亲戚嘅，都系做纪律部队嘅，咁所以呢佢系好有资格呢去评论翻一啲而家警察同埋其他纪律部队之间嗰啲恩恩怨怨啊，嗰啲事警事迹嘅。咁同埋呢我想知咁 ,Eddie Sir 有冇亲戚系做消防员呢？咁消防员点解引起吞声呢？真係又唔敢出声夹返个转头嘅，点解 佢用第二集系讲大陆控制部分警队 ,Eddie 五因为我哋成班黄师伙计走好前，经常都交手就知道佢哋几时松几时紧、啊、趁地主咪帮黑警洗白啦。星期日连阿婆都打 ,Eddie 五因为警察退休要签一份保密协议，是有刑事责任，所以好少听到退休警察多两句，是只系我哋以前认识食饭会倾下。 啊、OK。 M 王点睇个翻任行动啊？头毛得俗弱，系咪就嚟清算黑警 ？S 五我当然唔会洗白，我每日都闹差人，你哋知唔知？ 系咯，陈地主可能唔知啊，不过你哋做个朋友啊，睇下 Eddie Sir 嘅 Facebook 啊，每日都好多文嘅，我见到。咁 Eddie Sir 你个 Facebook 系咪唔讲明啊？即系如果你出文嗰个名，我唔记得咗系 Eddie 五啊，亦或系唔讲明啊？咁啊，介绍下先啦。 L 之五朋友就有，亲戚就无。 哦、 Justin 话有无安枪网 ，Brad Pitt 前线警察会拍退休警察，前线警察而家情绪好有问题，发起癫上嚟，你得系边个？ 系冇错，哦，用吴广明啊，咁啊，大家拜读下吴广明，佢每日都有嘢出嘅。咁啊，Justin Lai 啊，呢度咧，你冲行撞埋波，你都跳唔到落街嘅，冇枪开到嘅呢度，因为呢度系一个商业。流雨嚟嘅，咁所以咧，啲猫咧冲行飞埋只飞蛾都出唔到街，你放心。迟啲就唔敢讲啦，迟啲我要搬翻一啲民居嗰度，将啲猫。 样片有好多人都话啲警察冇前几月咁狼，因为林郑话唔会盲撑，所以佢哋有少少顾忌。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佢哋系打人打到手软咧，都始终有啲咁多。即系觉得过分残忍啦，有啲，同埋同埋都关惊自己俾人起咗底，同埋惊嫌唔到民嗰啲嘢咯。我相信系佢哋点会无端端会，即系唔系手松系手软，我觉得佢哋系即系打都打到手软噶嘛，大佬啲人不停咁样出，如果你打个机就知啦，打丧尸嗰啲。 陈地主吴广明系咪间中上 D 100嗰个搵信和郑若华有丑闻 ？L D 五今日要睇下昨日一个退休伙计点小班差人。 哦 ，OK， 耐唔耐都听到喎呢啲，甚至乎喺现场咧叫嗰个友唔好摆 pose 咯，我记得上车啦。咁嗰次咧系咪我见过一次咋 ？L D 五唔系成日都咁癫，昨日系重庆大厦就知道。 系重庆大厦嗰班佢唔敢搞嘅原因咧，就系林郑。走去穆斯林嗰度谢罪啊嘛，又搵个差人去抹嘢啊嘛，咁佢哋咪即係驚攋嘢囉。咁呢讲返我前晚去咗重庆度食嘢嘅经历啊，哇如果重庆火烛真係死得人多。因为呢我食过一间呢喺重庆嘅 C 座三楼 C 座唔係三楼 C 室嗰间我唔记得咩名啦。咁嗰间咧就几好食嘅，尤其是我最欣赏有个叫做腰果汁焗鸡咁样，话非常好食，少少辣咁啊啱晒我啦，我唔舍得太辣嘅。咁咧， 嗰间睇 view 嘅新闻添， 系啦，同埋嗰间睇 view 新闻啦 ，view 嘅 live 啦，好舒服啦。但系热略盐嗰啲麦沙拉 tea 咧就淡淡地唔够味嘅。咁点知我见到排队咧，即系搭 lift 啊！由个 lift 口排到条大嗰条巷嗰度啊，即系如果去过重庆咧，就知道啦。咁咧，咁我懒醒啦，因为我即系成班人之中，我啊即系最熟重庆大厦噶啦，即系以为自己好熟啊。咁于是乎咧，正常一个大厦咧，就算四通八达、美丽都啊，或者嗰类啦，因为以前我都成日喺尖沙咀打滚噶嘛，细个嘅时候。咁咧，正路咧个 lift。最近嗰个楼梯呢就係上该座嘅楼梯啦。咁我相信呢座呢日久俾人僭建嘅情况好严重啊，同埋我諗70年代贪污都能够改到个职，因为譬如可能有间旅店旅馆想喺三楼嗰度就霸晒 ABCD 座咁样，可能就变成同一个 flat， 咁佢呢就夠胆死呢将譬如佢喺 A 座入嘅，佢将 B、C、D 全部封晒都够胆死嘅，甚至乎将条楼梯改到都够胆死嘅。咁我上到就知啦，因为我上过几个唔同嘅座啦。嗱，因为我喺 C 个楼梯上到去二楼，再入个楼梯间啦，点解嗰度冇嘅？俾人封死咗嘅。咁、那个隔篱谂住喺隔篱再通翻去啦。啊，点知去咗 F 嗰度又出唔翻去，咁又去咗 D 又出唔翻 C。即系总之咧，佢哋就系好拗教，啲楼梯错综复杂嘅。咁咧，谂下如果火烛嘅真系扑街啊！谂住正常黑麻麻靠估，即系譬如我用我平时嘅常识靠估咧，全部濑晒嘢嘅。咁啊，去到二三楼封死晒嘅，出唔到去嘅。咁咧就于是乎懒醒就失败咗啦。咁我啲朋友都好 收养啦，即系冇笑我懒醒啊！咁咧仲怀住疲倦嘅身躯，咁啊出唔到声。咁点知咧就始终咧，我哋上楼咧就去唔到我想去嗰间餐厅。咁落翻嚟喺个商场三楼嗰度咧，都已经有好多印度餐厅啦。咁但系其实香港人咧话去重庆食印度嘢咁样，但系其实重庆就唔止印度嘢嘅，咁啊非洲嘢啦，同埋哈拉 food 啊，即系嗰啲中东穆斯林嘅食物嘅。咁咧就好多香港人就以为，诶、哎、咖喱就系阿叉啦，咁阿叉就印度啦，印度就印度嘢啦，重庆就系印度啦，咁样即系搞唔清楚嘅。咁点知咧入到去嗰间餐厅咧，即系我都费事睇啦，因为大家好攰，同埋嗰间啱啱有一扎人喺个单位出咗嚟，就即系有位啦咁样。咁入到去食，哦原来哈拉 food 嚟嘅。咁我的朋友又完全唔知咁啊，费事解释啦。你见到乜咪指咩嚟食咯咁样。咁点知？叫咗七个餸，就系两碟薄饼，同埋两个 round 嘅饮品，每人都系夹咗$85啫，算唔算抵咧？我觉得都几抵。咁同埋啲嘢好食，原来我后来误打误撞嗰间咧，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啊，哈拉 food 就唔系印度嘢，所以啲咖喱系好明显唔同嘅。咁啊，佢就相对系近尼泊尔嗰啲咖喱嘅，即系淡口啲。但系就浅色啲，但系佢咧嗰啲肉质咧就啲唔错喎，真系。咁啊，但系嗰个 masala tea 咧就非常好饮嘅，竟然佢话特特揾只啊香港百事啊茂叔嗰啲纸杯咧，即系白色有啲橙色花嗰个纸杯咧。咁我好憎去餐厅食嘢用呢啲嚟 serve 嘅。咁但系憎还憎，但系佢又好饮过楼上三楼嗰间喎，竟然。咁咧就系咁样。去完呢个重庆大厦嘅一日游啦，咁咧当日咧嗰、那个重庆大厦咧就好多，我谂即系我目测咧入咗去重庆大厦个大堂等 lift 嘅香港嘅后生仔咧，嗰度起码有200-300人啊，即系逼到嗰度飞起咧，即系冇晒位咯。咁啊，跟住咧嗰个伙计就好人嘅，即系不停咁问我啲嘢好唔好食啊，有冇问题啊咁样。咁咧就食完即系一路问佢话，佢话诶今日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有好多嘢都唔敢应承你啊，因为有啲我哋啲同伴咧又话喂奶茶少甜，唔系冇甜，即系搞到佢头都赤环。佢话我帮你 order 唔紧要，但系个厨房做唔到咧，唔好意思啊，不如索性唔好要甜啦，得唔得啊？如果索性净系要甜得唔得啊？咁样就犯咗要翻热啦，热嘅 masala tea 啦，哇点知非常好饮啦。咁啊跟住咧喺间餐厅嗰度都好得意嘅。咁啊，撞到一班后生仔咧，四五个人就拎住好多 gear 咁样，即系成个拖劫，我唔知咩嚟嘅。咁因为我听佢哋讲嘅内容咧，佢都系嚟惩罚重庆大厦嘅。咁啊，同埋日头都系一啲示威者嚟嘅，因为着晒黑色衫咁样，年青有为咁样。咁咧，佢就系帮紧另外两公婆咧，就系好似啊个造型都几似啊大陆猪嗰啲造型嘅，同埋刘梦红嗰啲年纪嘅。咁两公婆呢坐隔篱，咁好谦虚咁样话，哎呀唔识点呀，全部英文。咁嗰班后生仔呢就帮佢手就 order 咗咁样。咁跟住呢佢哋食到一半呢就问，哎我想要咖喱角呀、啊、咁样。咁对后生仔话，哎嗰个餐牌冇喎咁样。咁佢又唔知咖喱角点讲喎。咁咁啱我知咖喱角点讲啦，因为嗰啲话唔同，唔系英文嚟㗎嘛。咁咧，跟住咧就幫咗佢手，跟住傾偈啦。咁嗰個阿叔咧就不停咁樣同我講，佢都係聽網台噶，喺咁聽神區神區神區神區神區神區神區講50次神區喎。哦嚇、啊，神區你都聽啊？前衛啊，咁老都聽神區咁樣嗰類啦。咁咧同埋有聽老蕭老蕭老蕭老蕭老蕭咁啊，但係咧佢聽老蕭得嚟咧，佢心水好清喎。咁咧，但系又话又揾笨柒啊，又话佢有私，即系有私心啊，即系总之系咁踩啊老萧。我话咁你仲听到落去嘅？佢诶咁啊，唔中意话唔中意都要听嘅咁样。咁个世界咧就充满啊老萧同埋神区咯。咁我觉得唉，都费事倾咁多啦呢啲。虽然系同路人，喂有冇人话俾我听啊？郑玉华有咩丑闻啊？不过呢啲一件污两件位啦，完全都影响唔到佢嘅心情，我相信俾人踢爆咗都。OK， 我由呢度开始啊。 Eddie 五，咁你要睇下昨日一个退休伙计点小班差人。Eddie 五唔系成日都咁癫，昨日系重庆大厦就知道。Eddie 五，我同 D 一零零冇关系，我客串过花家姐的节目。Eddie 五无上 D 一零零几年，趁地主佢哋道歉系因为一带一路，你估佢哋真系怕搞人哋咩？ 啊，系咯，但系你唔搞人，但系我就觉得唔系好成立嘅。你咁讲，即系我唔认同嘅。因为一带一路呢即是中国嘅事又唔系香港嘅事。咁香港你搞搞人嘅清真寺呢亦都影响唔到一带一路嘅。因为成个一带一路呢都系建基喺钱上面㗎嘛。即系你派钱你益人哋豪俾人哋，人哋咪听你点囉。但系当人哋觉得啊你都系搵笨柒㗎喎，你借钱咪唔使还㗎喎，啲利息好多㗎喎。咁而家咪慢慢包括非洲好多国家呢都已经知道一个真相。咁一转总统又唔认数，譬如马拉嗰啲咪系囉。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担心未必系佢担心嘅。我认为啊，反而咧佢就系担心咧，就令到有好多类似 ISIS 嗰啲恐怖组织咧，就留意到，即系你打草惊蛇咗，就嚟香港，就令到咧佢冇管治能力嘅时候咧，就好头痕。尤其是会针对大陆嘅机构，即系变埋香港示威者嘅同伴，因为敌人嘅敌人嚟噶嘛。佢都系，咁所以我觉得系担心呢样嘢多啲咯，因为我哋本公司我哋非常之熟全世界嘅唔同嘅恐怖组织嘅，因为我哋有个 job 咧做咗好多 research 嘅，即系有人帮我哋，咁咧直头边个就近嘅恐怖组织我哋都知啊啲名 字。Justin 赖就系空气唔流通，所以有机会猫猫成日流鼻水， 啊啊、 所以一定要网先可以开。 我都话开唔到啦，咁网先咗，唔使网嘛，大佬，你做咩成日讲个网咧？呢度因为冇窗口开到啊，唔系个网嘅问题啊。呢度成块玻璃黐实咗嗰啲大厦嚟嘅 ，OK？ 咁系唔够空气都有可能嘅，即系空气唔流通都有可能嘅，因为呢只猫嘅活动能力比较低啲嘅，因为同埋嗰其他啲猫咧系啲。啲好多绒毛嗰啲呢成日都喺个空气度飘扬呢佢哋个鼻一定係好差㗎喇冇辦法。即係正你话斋呢空气真係唔流通囉。咁呢你讲起猫网呢我又识得一个朋友呢係一个摄影师嚟嘅。咁佢喺猫义工度攞咗两隻猫返去呢就不停咁受到个猫义工滋扰啊！佢 exact wording 啊，咁我人哋义工点滋扰你啊？人哋做好多好嘢嘅咁样，咁但系佢讲嘅情况出嚟咧，佢又真系冇咩夸张啊！原因就系咧，正常攞只猫咧，佢又话同你讲到明就会突击嚟检查或者嚟睇翻只猫噶咁样，咁啊佢个义工咧系去到楼下先至话俾佢听。或者在附近先话俾佢听，我要嚟睇翻只猫，同埋咧就未上嚟咧就经已咧就讲咗好多佢有可能会虐待或者令到只猫唔开心嘅嘢，俾即系嚟即系唔系屈佢嘅，即系嚟怀疑佢，佢冇理据嘅，因为冇 common friend 嘅，咁总之咧就俾我感觉咧，佢专登咁样讲系咪想攞翻只猫咧，定系有啲人咧就有铺咁嘅瘾嘅就。即系觉得即系自己好鍾意猫呢个就唔使怀疑㗎啦。就假定或者妄想人哋唔识去照顾啲猫咁呢就不停咁样打电话去滋扰个朋友咁样。咁我问佢点呀佢话咁冇办法㗎我要出去做嘢咁招呼到佢咪招呼到囉。咁当我做完嘢叫佢嚟佢唔嚟。所以搞咗几个月呢一次都冇嚟过但係呢就不停咁喺啲好唔方便嘅时间呢又好紧张咁样呢又好重嘅语气呢嚟假定佢呢虐待緊佢啲猫咁样囉。咁所以大家我諗如果猫义工攞猫呢都要睇下相先得啦真係。即係我相信呢啲人係好人嚟嘅係好心地嘅。但係佢嗰种演绎同埋嗰种变奏呢係令到人好反感嘅事实上。即係听个朋友咁讲可能真嘅唔係咁都唔定。 因为其实我都有几次发梦嘅经验，我有几次真啲俾速龙捉到，呢几次我觉得啲警察净系识得放催泪弹，逼你哋散无捉得咁犀利，捉到嘅都系少数幻信王，唔好期望黑警会收手啦。而家两边都系以死相搏，因为无论边输都一定死，所以一定出尽力置对方于死地。 咁但系警察佢都系冇前途嘅，因为第一佢就即系嗱，而家搞埋咁多嗰啲non-disclosure 嘅嗰啲规矩啊。如果你咪搞到自己断六亲，即系嗱，譬如你尤其是你啲同学啲细路仔，咁毕业相又唔使影咯，打格仔咯，咁啊最好整个 QR code 额头添，一见到啲咁嘅 QR code 咧，啲相机啊自动会将个 QR code 方圆两尺打晒格仔咁样，咁咪得咯。即系呢啲如果即系作为 programmer 呢啲唔难写噶，即系你搞到你啲人好似怪兽咁样，即系或者个人一等嘛，你自己觉得。咁有乜位呢？咁所以佢哋嘅唔收手就令到佢同佢一家都必天谴，必遭天谴啦。呢、這个咁所以即系我哋又唔会识得警察啦。呢度即系可能 Eddie Sir 识啲退休噶啦。即系佢咁样做法咧，即系完全系滥炒嘅。佢滥炒紧佢自己嘅行业啊，根本就系、是、咁。所以警察改组刻不容缓嘅。但系问题就系有咩具体方案呢？会唔会有啲纪律部队其他嘅唔同嘅行业帮手，点样可以重组到呢？咁样我谂真系要而家谂定先噶啦，真系我就冇呢个专业啊。咁如果以 Eddie Sir 嚟计咧，你作为纪律部队咧，如果真系要重组，用啲咩方法，点样埋手好啲咧？究竟咁同埋我见到出咗水炮车。嗰日咧，即系清真寺嗰日咧，其实警察都开始收咗少少手噶啦。原因就唔系话佢哋个心肠好咗收手，问题就系咧就旨意咧话有呢啲强大武器咧，自己又唔使做丑人，走去短兵相接，走去打救人咁辛苦咁样。咁但系发觉水炮车都冇乜用嘅时候咧，咪又打翻咯。咁所以 Eddie Sir 见到佢哋收手嘅原因或者松手嘅原因，系咪就系因为咁解咧？我怀疑都系。嗱，阿二拎就话日都有浮尸，跟住你打埋啲嗰个马竹木田竹十系咩啊？我唔知你讲乜，因为我唔系用仓颉，所以我唔知你竹木田竹十系咩字啊？啊，呢个狂唔读嘢嘅，点解啊 ？Siri， 阿 Brad Pitt 就话又唔读，但系前线散仔协会好恶。好似连啲高级警员都唔惊，系啊，连张建宗都唔惊，你唔使知佢会惊嗰啲高级警员啦。 陈地主，你早排加过我好友。陈地主，我见退休公务员就拒绝了。Eddie 昨日我从尖沙咀玩到旺角。 我冇加过你好友啊，因为唔知你话 Eddie Sir 定我啊？咩见我见退休公务员就拒绝了系咩意思啊？ 真系唔想睇。 哦 ，OK， 明白。 Eddie 昨日我从尖沙咀玩到旺角，真系好多情况，所以我就见到所谓松紧。昨晚旺角追人的时候，我都在场，好似唔够班细路去走，拉到个行错路，同差人撞到正。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Eddie 我无加过什么地主，唔好意思，通常我唔会主动加人。陈地主 FB 最近太多人加好友，唔敢唔加人。陈地主，我认得个头像对上1月2日星期内有加过我好友。陈地主，我每日 FB 都有20-30个人加好友，仲要有好多系新账号。Brad Pitt 感觉上而家警察策略似系玩达包围 store band search， 有可疑就拘捕咗先，想起咗下作用。 喂，但系其实佢都要成本噶，因为去到法庭又唔过得入，咁佢冇压力嘅咩？呢、這个我就唔知道，有冇人可以答到啊？系咪警察大到咧，连即系不过警察同律政署？合谋咁样呢啲就冇嘢嘅，即係抵得諗啲囉，就政署嗰边。 多谢你啊，9527政府怀有秘老母申报。 哦、okay 宗教一定惊，佢哋知道天主教、基督教贵多 ，Red Pit 伊斯兰教都好有好多分支。其实所谓嘅恐怖分子或者邪恶入侵国家都系西方国家定义，呢、這个就真系睇你点睇。永恒咁恐怖嘅偏执狂义工 ，Eddie， 探长讲个情况系较贴近，因为若果真的得罪或者引起穆斯林的不满，好大镬，甚至唱死曱甴。永信和我都想讲，不停讲枪网，我都觉得系猫义工。好 癫，系阿 Vincent Wong 都系同我一样。 咩啊？ 佢喺猫义工都系不停咁讲枪网咯。 哦，但系真系好惊噶，唔装。 我知啊，咁唔系人人都系唔识枪网几咁重要噶嘛？系猫义工特别觉得人哋唔知道， 哦、 即系有发生过啲惨剧啦。当然，我识两个人都系啦。咁但系 三个啊， 三个啊 ，OK， 夹唔夹埋陶杰先？咁四个咯，系、 哦、 咯，系啊，阿 Rita 啦，阿邦啦， 边个邦？哦哦哦， 系咯，同埋啊， 嗰、那个有钱嗰、那个， 有钱边个？ 即系我哋去意大利嗰阵时候，我只 猫。哦，系啦，嗰、那个政府家嚟嘅，咁都唔错。咁即系 四啊几楼。 其实真系中意猫嗰啲人就会自动担心佢会唔会跌落街噶啦。咁我觉得其实猫义工，咁你咪唔好做呢啲义工咯。即系我觉得嗰啲人你好难控制佢嘅，就算装咗枪网咧，佢都会开枪噶嘛。咁所以枪唔枪网同埋你，即系呢个系个传闻嗰个常识嘅问题啊。 就算有阵时我哋装咗咧，我都发过好多次梦，啲猫跳落街噶。 系啊，好惊噶， 好恐怖 嘅 真系。 咁但系所以咧，你叫嗰啲人咧，即系如果你系义工咧，你叫佢开抽湿机同埋开冷气咯，要，因为唔知点解我识都识好多人咧，好中意开窗嘅，即系香港地咁嘅湿度同埋咁嘅尘埃悬浮粒悬浮物咁多咧，根本就唔适合开窗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你叫嗰啲人唔开窗咧，都会叫佢死咁嘅。咁所以我就明即係点解啲猫义工觉得个枪网嘅唔紧要啦，因为控制唔到啲人唔开，即係唔会开埋个枪网。咁呢我呢亦都亲身经历过呢，亲眼目睹呢有个人呢表面就好鬼鍾意猫嘅。但係呢佢唔鍾意嗰啲猫呢就由佢放佢出去行骑楼啊，哇我见到真係赖晒屎啊度。佢又觉得冇嘢，一啲都唔紧张，因为唔鍾意嗰隻猫，即係有啲咁嘅人喎。即系买一只新嘅翻嚟，旧嗰只就唔中意嗰啲咧，唉，总之吓死人啦！呢啲人真系系个人嘅问题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唔信嗰个人咧，你又唔好俾猫佢啊！真系装咗窗网都冇用，佢照开嘅真系会。嗰位 Cindy 咧，佢用死曱甴嚟闹警察咧，我都觉得系唔够嘅，真系。 搵信和我都想讲，不停讲枪网我都觉得系猫义工，好癫。M 有吓到，多谢你啊，9527，多谢支持平反六四陈地主，终于有傻仔入嚟。Red Pit 又系呢癫啦，一句就走。Jack Music MB 邓无色今日去湾仔惩罚王店，叫富记面家，位于湾仔道。我叫了冻柠檬茶，饭后再叫多杯鸳鸯。店员见我黑衫，急问是否檬茶唔啱饮，因为生意不佳，怕黄师也不帮衬。其实我只想帮衬多啲，呢家面店其实好。食的阿店，我识好多个差人以前的清兄道弟，都俾人 unfriend。阿店消防就老实点，分扣力唔出粮俾警察，抢坏抢黑警唔会觉得自己会输噶。佢哋以为有共匪撑就冇后顾之忧，佢哋知道赢咗就系共匪机世界。阿店重组就必先有一个大型的调查，然后就将部分劝阻退休或者离职，然后大量招请新人。搵信王之前已经试过啦，律政司未批，班黑警就推人上法庭，俾法庭闹，但黑警而家都唔要面啦。多谢你啊，9527系邓无色柠檬再撞鸳鸯唔会搞肚咩？唔系网度睇到，射道上见生村楼上，窗外唱黑警点会你告唔告得入先拉？根本拉咗你入去，谂住玩咗你打咗你一镬先算，完全唔会有理性思维。Red Pitcher Dessert 警察重组好似唔太可能。DWNTHK 好多人养猫系要装猫网。飞猫其实有好多，分扣力南部市民翻警署，唔够了告就会放或保释，唔一定要上法庭，所以南部成本未必太高。 OK， 咁啊讲翻猫先啦，即系我觉得好多人根本就系唔识入养猫嘅，即系 我觉得嗰啲人系冇同理心咯。即系我头先以上，我头先同阿监制讲嗰几个人咧，都系真系好捻憎呢啲人嘅，真系其实。 Jackmusic MB 9527挨到翻荃湾先落，很舒畅。笑面 LD 五，其实而家好多差人真系拉人去差馆打一镬就放，真扑街。趁地主如果重组，其实市民系唔再信任噶，想得市民信任，只有解散。 解散咁咪即系都系要重组咯，等于唔通你以后冇警察咩？咁解散咗再请翻，咪即系重组咯？咁啊个定义你系觉得系点先啊，陈地主？所以嗌口号嘅嘢，我觉得真系好捻烦嘅，即系个个照嗌同一个口号，但系又唔讲个定义，咁即系点啫？咁你不如解释下咩叫解散啦？喂，咁警察就讲咗好多啦，我都唔想再讲啦。咁啊，讲记者杯葛。嗰、那个四点钟啦，嗰、那个记者会啦，咁你估听日有冇四点钟记者会呢？大家有冇收到风呢？即係我就唔希望再会有呢啲咁嘅记者会啦，嘥狗气，嘥大家时间。仲有你睇完之后仲要心脏病发，血压高啊，你要嘥狗气嘅真係。咁另外就係、是、啊係喎、哦。我琴日收到一个YouTube 俾我嘅一个 message。首先呢入去第一版呢就係、是、因为佢用 AI 嚟认字，因为嗰张已经係图嚟㗎，已经唔係文字嚟㗎啦。咁张图呢就写住香港警察吞枪自殺咁样。好耐添㗎，仲差唔多两个月前㗎啦。咁琴日收到啦。咁首先呢就係撒瑪利亞會嘅訊息，就係 Facebook 轉介撒瑪利亞會，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就話呢、啊、如果你有啲咩想了解多啲呢，同埋有啲咩諗唔通呢，請你 click 入呢度呢，就有撒瑪利亞會嘅網頁咁樣。咁之後呢佢連續兩個嘅，跟住呢就 next 咁樣撳咁耐呢，就係話呢你呢已經違反咗呢Facebook 嘅 community 嘅規則啦。原因呢就请 click 呢度啦，一 click 又系嗰版香港警察吞枪自殺咁样。咁呢佢就冇话要 ban 我，冇话要即係完全冇任何嘅下一步嘅。咁呢就可能警告啦，呢啲叫做。咁啦，假如真係有个香港警察吞枪自殺一个新聞，咁我照 clone 返个新聞出嚟，会唔会收到呢啲咁嘅嘢呢？咁梗係唔会啦，好明显就俾人投诉啦，係咪？咁我今日呢即係我已经一段时间呢已经将嗰、那个Facebook 嗰个睇得到我个网站，即係睇得到我个页嗰啲人係要 friend 先入到嚟嘅，就唔係 public 嘅。咁但係都依然俾人投诉，係咩原因呢？咁好明显啦，就係、是、话有啲 at 咗个旧 friend 睇唔过眼走去督背脊囉。咁所以呢即系我得闲些少咧，我就会即系而家有2600几个 friend 啦。其实老实讲，一个人啊点会识得到2600几个 friend 啦？咁我谂我减到206个度啦，应该可以。咁啊，费事啊继续俾人哋咁样喺度 mon 住晒啊，督背脊啊，又或者你唔开心咪唔好睇咯。咁啊，索性唔好俾佢睇啦。但系嗰啲人系做工啦、啊，即系收钱做呢啲嘢啊。因为真系啲 friend 真心交走去督背脊咧，咁样呢、這个真系唔知大家有冇啲类似咁嘅经验啦。咁啊，因为听陈地主讲嘅情况咧，好大机会咧，你系平时会 post 一啲唔系咁友善，就或者你系一个 post 一个正常人 post 嘅嘢，都已经对警方唔友善噶啦。会唔会系因为有好多人想嚟 mon 住你咧，观察下你，起下你底，或者陷害下你，或者伏下你？即系打柒你都有可能嘅，所以你小心啲啦。所以希望你尽量咧，即系如果你唔想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唯有斩脚趾避沙虫啦，即系失去咗呢个自由噶啦，避免。即系如果你唔想有嘢发生嘅话，咁好可悲嘅。咁你同佢硬碰冇得碰嘅，因为你再明佢就暗啊。而家明显就系、是，因为我头先所讲咧，我个 page 咧咪公开嘅，就唔可以 friend only 嘅，又唔可以 like only 嘅，甚至乎我搵唔到点样去 delete 嗰啲 follower 嘅。咁你可以点啫？即系除非唔好 post 一样咯。 无啦啦撞到一版 嗰啲 follow 啊，嗰啲咧，我帮你 ban 咗一啲， 系嘛？ 印尼系唔知有啲咩怪嘢， 尤其是新 account 咯， 即 系佢里面系冇历史嗰啲咯。你 简体字名 啊？你识得 ban 啊？ 我但系我唔记得咗点样 嚟。妖，有冇人可以教到路咧？ D W N T H K， 我自己最多是有四只猫，地家有二只。律政司唔系一定要批，那个是法律意见，未必要先问律政司。但当法官诈认，因为警察部都有法律部，不过未必得到官同意，又或者律政司的检控官蠢坏，长四点钟废招真系晒鸠气，入早要杯葛唔捻好你唔捻好睇。Brad Pitt 连登好多人讨论记者应唔应该杯葛警察嘅招，我认为记者职责系报道新闻，有新闻价值就报，所以唔应该杯葛。同埋就算杯葛警察几招都会召开九合，养猫养猫同做乜嘢都系一样，都系 嗱。咁我又唔认同，即系问题就系佢冇新闻价值噶嘛，而家已经即系同埋佢影响紧个社会嘅一个坏方面嘅影响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杯葛咯。原因就系佢用佢自己嘅老讽嘅权力啊。走去逼啲市民听佢一啲老讽嘅歪理，而家系影响紧成个社会嘅。咁同埋记者唔开都鸠噏，咁佢鸠噏冇咁多人听到嘛？如果你唔冇记者去报嘅话，系咪差好远噶？如果冇记者报，佢自己鸠噏系冇人知。佢个媒体就系得新闻处，同埋佢自己个 Facebook。咁其他所有嘢都係靠记者同埋靠俾钱一啲媒体，除非佢每次记者会都搵 TVB 做啦，即係俾钱 TVB 当出广告嘅，或者用佢嘅淫威就喺 TVB 嗰度即係当特辑咁样出，我觉得咁样仲好啦，使乜记者去听佢交up啫。而家问题我睇返嗰个记者会嘅 live， 即係睇返即係嗰啲 summary 啦，咁就係记者声明一啲嘢嘅时候，佢话要停开嘛，唔系唔俾佢开嘛而家，咁所以咧专登咧就即系呢啲系对成个新闻界嘅一个唔友善同埋唔俾面嘅做法嚟噶嘛，好明显就系、是，同埋近来由水车嗰日开始，佢都已经肆无忌惮咁样攻击记者啦，之前都系耐唔耐一单，但系而家晚晚都攻击记者噶，追住嚟射又有轰啲记者。当佢哋反咁样审，要查身份证又有，喂人哋做紧嘢，你做咩查身份证啫？人哋摆到明系记者，又俾到记者证佢都要留难嘅，即系呢啲系佢个胆大咗啊！问题系 ，Brad Pitt 连登好多人讨论记者应唔应该杯。养猫养猫同做乜嘢都系一样，都系讲经验。我有第一只猫，我系一个衰老豆，第二次就有咗经验，变咗好爸爸。陈地主 FB 好多人投诉，上次深水埗远距离果条片都俾人投诉，陈地主的士撞断少女的果条。 咩远距离果条片啊？就系、是、撞断脚，我喺现场嗰日。 陈地主的士撞断少女的果条，基拉泰和探长你好，蠢坏从2600几个肯定有 D 系乱鸠咁加人基南司机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应该系 YouTube 自己审查，生意得到台凡有黑警标题都俾 YouTube 通知不能收广告费。尹信宏一早应该杯葛啦，讲废话，有佢讲冇人问，发新闻稿咪算咯，记者好忙唔使嘥时间应酬班费人哋啲 hea 尹信宏话是话，我觉得记者冇响现场打七班黑警真系太有修养。 你估唔想啊？唔够佢打呀，因为佢嘅地头嚟嘅大佬，咁同埋要刑责噶嘛，份工又冇咗，又报道唔到真相，咁好多考虑嘅大佬，唔系话打就打噶，即系嗱，除非全民都谂住坐监坐爆佢啦，人人都好似直头好似嗰套Kingsman 咁样，人人都发癫咁打咧，嗱咁有得玩啊！但系你老实讲，你问我，我都未必制啊，大佬。受伤㗎喎，真係要。嗱，受咗伤唔使刑责我都会考虑。但又受咗伤都仲要坐监喇，我就真係觉得我啲自私自利呀，自问我就真係费事搏啦。 陈地转每日记者大话会，痛洗脑无分。Johnson Wang 下次可以玩个模仿金像奖提名 PPRB， 由记者投票系个记者会 Johnson Wang 选影帝。 又或者有个 third party，开记者会啊，或者户外开记者会啊， 嗱咁样啲一打柒啲差人咧，就好似公平啲咯，我觉得。 女缺由清源报料话，警察投诉货会拨归廉署管，变相独立出警队，不知可信性有几高。 由清源系咪瞓喺床下底嘅先？又想做灯神啊？喂，咁啊系啦，喂，警察差唔多啦，唔想讲啦，要讲到牙血都出啦已经。喂，咁啊，仲有咧，有冇人见过咧？网上面疯传，我唔知疯唔疯啦，即系总之我就见到啦，就系话有个大陆人写俾香港人一封信，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咧？嗰封信咧个内容咧就系大概讲啊，香港人就在拼命，佢哋就在苟且偷生咁样，类似啲咁嘅嘢。咁我打俾少时间，我斟杯水先。讲下大陆人嗰封信啦，如果大家有睇过嘅话， 阿妈嗱系咪2000年出世噶？ 2001 出世？ 系啊，唔系2000年三月十月。 即 系 已经19岁噶咯喎， 系啊， 踏入咗， 系啊，19岁嗰啲啊， 哇，都有400多人嘅，点解突击都仲多过嗰晚正经星期四？唔系正常星期四，唔系正经星期四。 抢怀抢记者又可以开拖记，因为真系好多文人做记者，俾黑警打翻转头都似，先扣黑警滥用暴力无后果，只因上级包庇，所以无法无天。DWNTHK 由新讲嘅嘢听下开心下就算。 同埋好捻烦啊！我哋由清源咧八股到咧，佢个样咧就似40多，但系佢讲嘢咧仲老过阿刘天赐，唔知点解真系好捻烦。咁另外啊，陈地主咧，你都未补翻？你认为重组同埋解散嗰个分别，咁啊个定义，咁我就好怕咧，成日都嗌口号咧，有啲口号实费事嗌嘅，因为都冇定义嘅，即系越嚟宣泄嘅，我就觉得嘥时间嘥力，咁可能你觉得自私自利啦，即系我把声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啦，咁但系有时有啲嘢嗌咗出嚟，咁啊系咪人跟进咧？系咪可以？即系同时嗌嘅时候，又真系有人去具体解释下，即系觉得大众系要教育嘅，即系你能够令到大众都嗌咗几个口号咧，成功之余咧，你同时亦都要有个口号背后嘅一个具体嘅论述，我觉得就会好啲咯。 记者又可以开拖记， 读咗 ，sorry。咁啊 ，Franco 讲嘅嘢 ，Franco 啊，讲嘅嘢大家都认同噶啦，呢啲。 E B E 黑警应该系直接听命中共。Brad Pitt 大陆人写俾香港人封信，我净系睇过咩香港人，中国欠你什么？ 吓、啊、呢封啊，我唔系睇呢封、啊，我见到嗰封咧，我谂系香港人作嘅都唔定。咁似乎啊，冇人睇过我睇到嗰封、啊，咁即系唔系封存啦。Vincent 又唔读你嗰啲嘢。阿 Vincent 就话有人话尤清源同老萧都系俾蓝丝废佬听嘅，希望导到佢哋。哦，即系佢讲啲蓝丝中意听嘅嘢定系点啊？意思系咁，我见到老萧啊，真系好多蓝丝听嘅，因为睇啲留言就知噶啦。 陈地主重组会有人扮白警，市民个信任度系唔会加太多，以令撑港警干蟑螂。 又是这些垃圾，讲两句还需要讲口号，你收皮啦。喂，咁啊，陈地主呢，你话重组唔系代表唔使炒喎、啊。即系边啲查到就叫佢退休或者叫佢免职咁样，就重组嘅定义唔系话要佢做返白警喎、啊。咁就系要倾个定义囉，就系、是。都冇定义咁啊，斋讲有乜意思咧？啊、哎，咁啊，如果系冇人讲，冇人睇过大陆嗰封信咧，就算啦，唔好讲啦。因为我而家我背唔出，我背书最渣嘅。 永信王因为佢两个嘅思考模式根本同蓝斯一样，所以蓝斯可能听得入耳。 可能系。 解散现有警队，从早时调低薪金，现在过高。 如果调低薪金，冇人入职噶咯，可能又觉得本撇做噶咯，因为之前嗰啲咁卵扑街做埋。 变咗近时嗰啲 探警咯，系啊，所以唔可以调低嘅，起码一样咯，我觉得。又或者嗰个金光圈劲啲咯 ，set 得。即系又或者要每人有一个 Facebook account 要写日记咯，调翻转咯，俾多啲人识佢哋咯。 蔡怀唱果封大陆人的信系面书封存，趁地主由清源由六月讲解放军讲到依家啦。Ask for 你说的信是一个私人写的。 啊，个私人系咩私人啊 ？Poet 嗰啲私人。 系啊，嗰、那个系咩 poet 啊？即系嗰啲 Bob Dylan 嗰啲啊？ Brad Pitt， 我估陈地主意思是解散警队是所有警察串炒，重组仲会留翻啲现役警察。 咁真系有现役警察是正常噶嘛？即系譬如冇出过勤嗰啲啦，又例如 back office 嗰啲咪唔使炒？ 咪系咯，咁啊唔使解散噶。譬如有啲教育部嗰啲，专系喺警队里面拍教育电视嗰啲，咁你炒咗冇意思噶。佢责任就系教好啲警察，教几多教唔好。咁都要炒嘅，但佢哋真係冇打过人㗎喎，以我所知。 Brad Pitt， 我估陈地主意思係。 o、okay、k 喂，係咁嗰张信係私人寫嘅，咁冇人讲，冇人提起就算啦，因为我记唔到咁多句。佢意思呢就係、是、呢即係当香港人拼緊命啊，牺牲自己生命嘅时候呢，咁我哋大陆人呢就条命就苟且偷生啦。咁啊，当香港人为咗好多公义同埋将来嘅时候，咁佢哋喺度收割紧啦，即系类似啲咁嘅意思。咁我相信咧，呢啲信咧都系一啲香港人写嘅啫。咁啊，今日唔知有冇大陆嘅朋友喺度。咁平时都有几个嘅，今日就有得啲屙完督屎就走嗰啲咁嘅低级趣味嗰啲大陆人喺度嘅啫。咁啊，高级嗰啲大陆人咧，希望佢唔好俾人行政拘留啦，俾人发现你翻墙。咁喺大陆翻墙咧。如果你嘅翻墙又留言又唔啱佢听嘅话咧，就要15日行政拘留。但系咧翻墙嚟杀嘢嗰啲咧，就听讲冇事嘅、哦。即系上次有个人就话俾我听啦，我走嚟闹曱甴冇事噶，唔使拘留噶咁样讲，真系好笑啊！即系呢啲咁嘅政府冇规冇矩嘅，选择性执法嘅，话唔准 VPN 就 VPN 咗，有啲又冇事，有啲又有事嘅，不知所谓。即系乜？你系大陆人喺呢个咁嘅制度里面，你会觉得好自豪嘅咩？即系成日入嚟杀嘢嗰啲人，都唔捻用脑啦，好明显。 阿 D 五，我听你讲唔继续讲差人，不过我想答一答。 啊、 澳门九九年就做过一次，陈、 哦、 地主你留言逆境留任，佢哋记黑警文化咪又流转落去。Johnson Wang 大陆确实系有啲人系苟且偷生，稍为微笑嘅表情，冇监控言媒体系一个声音 ，ask for 不是，是大陆私人。 系咁即系点啫？即系你都有睇过啦，咁你可唔可以背翻一次出嚟俾我听啊 ？Johnson Wang 好快被其他声音淹没做外务 VPN 合法。Clip and GT 部门同汽油扣留中心嗰啲咪冇打人咯 ？Stage two， 汽油扣留中心 IT 部喺 IT 部都几乸型嘅，因为我都去过开个会嘅以前。OK， 咁啊，有警察又唔讲啦，咁啊跟住大陆私人嗰封信又冇人讲啦，咁啊讲特朗普啊，即系 Donald Trump 啊，咁咧啊唔好讲啊，讲埋警察嗰张白卡先。真係好笑喎、啊、无端端警察就要攬張白卡出嚟就代替咗嗰个警号，即係嗰个警员号码咁样。就嗰个白卡呢就係讲嗰个行动。即係啦，其实我唔係话吹咒警察啦，当然即係当然唔会啦。但係佢唔知边个天才发明一个咁嘅方法呢，就企图呢就令到唔会令啲差人咁反感，淨係个行动代号呢就变相呢就知道边班警察做緊嘢。咁当如果有一个行动代号而 under 呢个行动代号嗰班人打到人爆晒光呢，做啲非常残忍嘅行为同埋俾人影到晒嘅话呢，咁呢 追究嘅唔系你一啲普通嘅市民追究嗰个警员 number 去私了佢，或者去欺凌，或者去 disclose 佢个身份，佢就唔想人做呢样嘢。但系咧，就一个援兵之计咧，就好似表面上你知道佢行动 number 嗰张白卡嘅时候咧，你都有机会可以揾到边个警察，即系当将来清算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依住呢个行动代号咧。就知道边班警察系做嘅，咁但系一小步啦，我觉得，即系你好，你话完全冇用又唔系，但系呢样嘢好明显就唔系做俾市民睇嘅，就系做俾将来会清算呢啲警察，因为呢啲警察累到成个警察嘅声誉都衰晒嘅一个部门或者一条尾巴啦，因为佢哋而家实在冇人约制到佢啦，原因就系、是。有共产党撑腰，连香港有啲想整顿警察或者俾佢累卵死嘅警察嘅可能高层啦，都俾呢个散仔队、散仔会会长搞到咧，警察已经唔似人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呢个行动到佢嘅白卡系会有个少少改善咧？叫做咁啊，大家都唔会认同噶啦，我相信。咁但系唔好即系抛喺情绪以外咧，咁白卡嘅定义。我只是想到这个意思咯。咁唔通要嚟呃你咩，咁起码知道行动代号，咁有日期有剩，咁迟啲先知咯，呢、这个就係、是。因为原因就係我唔係话觉得佢哋会改好啊。问题就係警察里面都有好多人觉得嗰啲黐线嘅风景係会影响晒成个警队，嗰、那个严重性越来越浮现。咁于是乎呢就要諗下办法啦，连佢哋都。我觉得会系咁咧，个可能性会更加大咯。 Clifton 汽车选可以改善嘅意思系现役警员全部要停职，审查完冇问题先至复职，揾外判保安暂时做驻警队嘅工作先。陈地主封号白卡 ，Johnson Wang 香港白卡大晒波 ，Johnson Wang G C L S 赢晒啦 ，Johnson Wang 用白卡。应该唔系土生土长嘅人谂出嚟，除非想串鸠警察 E B E， 到此一举带翻 number 唔得嘅。本神话我基本上 似嗱，我听讲带翻 number， 佢哋觉得唔得嘅咧，就系佢哋担心咧，佢针对某个 number 嘅警察嘅屋企人，即系都系呢样嘢，因为我哋最关心嘅。咁呢个佢梗系我如果作为市民，梗系好想带翻 number 啦。咁但系好明显就系散仔党。佢唔可以唔死都唔肯做翻呢样嘢啊嘛，就用大条道理，你唔使出去，你梗系唔关你事啦，你屋企人唔会俾人搞，你啲彩写自由嗰啲，即系可以用呢个方法嚟抗拒大白卡，因为佢连张建宗都敢夹嘅时候，你作为上司，你边度够胆佢拎翻个 number 出嚟啫？而家成个风气已经败坏咗啦嘛，佢毕业嘅时候嗰个宣言已经唔记得咗啦嘛。 本神话我基本上次次 live 都听， 喂，多谢你啊！ 次次留言。 哦，咦，但唔知点解讲到呢度停咗。咁佢就话翻讲翻你话大陆唔俾 VPN， 其实默认可以用先啱啊？咩意思啊？啊，都仲未肯读。其实系默认可以用先啱啊？咩原因啊？唔明你讲乜？因为好多。因为好多产业都需要 VPN 先可以，例如做设计啊、做时尚嘢之类，冇可能唔睇百度。呢啲可能系一年前，当然啦，成日开火乱讲嘢系有危险，所以基本斋睇斋听，出少啲声就比较稳阵。咁啊 ，Benson 系咪就系大陆嗰位网友呢？我想知。 Red Pitt 佢哋想用行动号码代替警察编号，或行动编号都可以识别，咁点解唔用警察编号？真系黑人问号。Johnson Wang 若然呢啲行动代号可以取代编号，今要警队编号做咩？以后直接用行动代号 C L S D 拉太和所以 乜咩啊？你话咩啊 ？Triple 仔啦。哦，我听啲 click 啦 click 嗰啲声啦。 个 mouse 个波碌咗出嚟。 吓咁曳嘅？ 基拉泰和，所以咪俾多100年佢哋，上面啲共产人都唔会有进化同升呢咯。选康 Rip message retracted， 分球都消散，刘业成返埋呢星期。选康 Rip 根本民官同上级控制唔到前线同速龙小队，佢哋系受中联办直接指挥。Cliff 凭汽车扣留中心就嚟退休，嗰啲应该冇打人。 哦 ，OK， 系啦，同埋嗰啲林雪嗰啲揸 U 车嗰啲咧，我唔会打人嘅。咁啊，同埋嗰啲警察部嗰啲 engineer 都唔会打人嘅。同埋咧，负责 mix 嗰啲蓝水嗰啲 chemical brothers 咧，都唔会打人嘅。我谂应该唔使啩。我谂咁啊，另外就系、是、系咯，可能我头先讲嘅时候，你已经出咗个反应啦。咁我觉得咧，佢唔用即系用白卡唔用编号就系咁嘅理由咯。我讲咗啦，大家可能就未必认同嘅，但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嘅。咁啊，刘业成翻嚟咩？翻埋呢个星期啊！阿萧生话：我大家成日都萧生前萧生后，真系好捻烦啊！听到呢个名都憎。 选抗疫根本民官同上级控制唔到前线同。 哦，系啊，系啊，系冇错。 抢怀抢黑警系惊俾人睇到 number， 如果日后真系追究投诉就衰硬。 系啊，因为就算呢啲人咧俾人起咗底咧，佢唔做警察都有排挨啊！咁佢哋真系好惊嘅。咁啊，再基于佢哋而家啊嗰、那个原作级嗰条咁嘅冚家铲，即系冇大冇细，就造成咗一个风气啊！咁所以佢哋唔带咪唔带咯，吹啊！我唔谂会带噶啦，你炒我一笨咁样嗰啲咯。 以前高薪养廉警队入职几乎要查三代，而家入职要求只要系魏俊仔都收 Cliff 凭银乐队都唔使出去打。 银乐队可能要拎个大喇叭就冚人嘅，迟啲。如果警察唔够，同埋而家咧嗰啲前线嗰啲防暴咧，我觉得呢几日咧混入咗好多女仔啊，即系女警啊，会唔会系嗰啲男警真系太耐冇放假，要出去试一试红啊，要叫叫鸡咁嗰啲咧？即系我见到呢几日真系多咗好多女警啊，大家有冇留意咧呢、这个？咁啊，仲有就系、是、想讲下，大家讲到警察都唔想收手啊，真系似乎系。咁啊，睇下仲有咩警察嚟讲先。咁讲记者先啦。琴日睇到啊立场嗰个阿星哥咧，俾人打中咗脚瓜啷啊！哇，真系痛到扑街啊！见到佢，屌佢肯定系嗰、那个系嗰啲橡胶子弹咯。我谂系，因为系啊，可能海绵弹，但系布袋弹应该唔会嘅。因为布袋弹嗰啲咁嘅圆珠咧，佢弹出嚟都高热嘅，会辣伤嘅。咁应该就唔系布袋弹啦，似系橡胶。橡胶咧个范围细啲，海绵弹咧范围大啲。咁我见到个阿星哥个脚瓜嗰个伤口咧，即系唔系好明显，应该系海绵弹嚟嘅。咁其实几高危嘅，我就系睇立场，我都见到起码三次有受伤咯，有次无端俾人醒咗锤，成口血啊！有另外一次又中咗弹啊！咁今次 元朗 啊，元朗做咩啊？ 嗰、 那 个女记者俾人打 哦，系啦，元朗俾个西瓜佬拗咗几棍啊！哇，真系好捻高危啊！我觉得佢哋真系要致敬啊！真系所有前线记者。 喂，但系咧，嗰、那个伊拉克嗰张手榴弹射头嗰张相真系好恐怖， 系咪假噶？ 坚噶喎， 嗰、那个 X 光喎、 啊。唔系 X 光啊！ 即系将我知有张扫描，将个子弹喺成个罐喺个头里面啫嘛，其实冇乜可能嘅。 真系唔知，但系嗰个喺个口同鼻。 系，可能射穿咗口咯。 真系好恐怖啊！嗰张真系。 系啊，咁啊，监制咧见到有张相咧，吓到唔敢去行街嘅。就系咧，伊拉克咧有个记者影到一个示威者俾人射完之后个口出烟，仲出啲好浓嘅烟啊！即系吸咗入肺，咁啊死梗嘅呢啲，咁我怀疑就系有啲唔知咩弹射入个口咯，嘅个面皮好薄噶嘛。 啲催泪弹嚟 嘅。哇！但成好大粒嘅，射得穿都射得穿嘅，啲牙都冇埋嘅咯，谂到。 如果佢射呢度后脑入咯， 应该入唔到嘅。应该呢个头骨好硬嘅，好近就可能得，好近就现场死，应该唔系同一个人嚟嘅。 好可怜，好惨啊！真系 觉 得 咁，梗系啦。 我瞓得好差嘅、 我琴晚都狂发梦啊，都系发又唔系示威啊，系周边嗰啲嘢咯，唔记得咗咯。想讲俾你听嘅，但系费事讲，讲俾你听冇意思啊，好烦，系咁 loop 啲睡眠质素好差啊，呢排一睇亲电视都好差噶啦。 系、啊、发好多呢啲梦啊，闻催泪弹嘅梦都有，嗅觉嘅梦都有，真系。 刘业成系咪即系光头佬啊？ 梗唔系啦。 系边个？即系记者会嗰个演员嚟嗰个？ 唔系，嗰个刘业成系本嚟退休又翻翻去嗰 个。嗯。 好似系啊。 嗯。 我记得。 系。哎啊！呢位 Judy Line，Line Judy 前警员同事话，最暴力的捉弄是西九龙区。 啊 ，OK。 其实警察将白卡可以换来换去，点跟 Cliff 同海绵蛋抢外场，其实最有效真系全港白交叉响。可惜香港人太多人唔够姜唔够团结。Cliff 同啲黑警特登搞立场记者 Eddie， Good night， 各位又要份量。 哎、好啦，早唞。 JTG 射人头有片，趁地主立场三个记者都出事。从友康早前起油骂地俾男司打爆嘴 ，Brad Pitt 有睇直播就知，警察又唔俾记者行佢哋后面，企佢哋前面又话阻住，真正搬龙门。Cliff 同 Good night， Daddy sir。 喂，有片啊，嗰、那个真系射后脑啊，因为有张类似扫描嗰图咧，即系就见到有个成罐。催泪弹入咗个头度，我谂嗰张系假嘅，都点射都入去嘅咧个头嗰度。 傅盛矿星哥系警察针对嘅对象，因为佢时事 challenge 警察，向星哥致敬。Brad Pitt 香港人唔系唔团结，而系香港太多蓝丝港珠，我哋呢班人系少数。 我曾经都问过一个做生意嘅朋友咧，即系你咁愤怒咧，你会唔会唔交税或者玩交税啊咁样？佢话佢都唔够胆。咁我就好自负，即係好粗疏咁样，就觉得佢唔够愤怒囉。其实因为如果你咁愤怒嗰度嗰个措辞或者嗰个情绪呢，你就不惜一切要对付个政府嘅。即係冇可能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呢，都未系到好愤怒，但系咧个情绪咧就听得老萧嗰啲多咧，即系或者某啲 KOL 咧不停咁扯嗰啲咧，扯到你嘅情绪升温咗之后，但系咧你嘅行动又好低温嘅、哦，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香港人咧有啲尤其是后生仔咧个情绪啊好高涨，我明白嘅，因为佢俾人打过啦，佢同伴俾人拉啦，有啲拉咗唔知拉咗去边啦，咁但系至于一啲和理非啊街都唔出嗰啲咧。佢就都系咁愤怒嘅，但系咧愤怒之余咧，佢背后咧嗰、那个行为咧好辣，好唔够高温嘅。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要检讨下呢一点嘅。即系你斋庆啊、斋闹啊，好中意听啊金英啊嗰啲闹爆啊，即系又中意听啊城寨啊闹到好捻狠啊，好狠。但系咧你嘅行动咧又唔够你嘅情绪咁高嘅、哦。我都想解释下呢样嘢。呢样嘢系点解？即系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啊！唔知系咪真系好粗疏啊？即系我想表达嘅就系、是，即系人人都好愤怒啊，但系愤怒都有程度噶嘛。咁就千祈唔好好似大陆嗰啲发言人咧，少少嘢都闹到好捻劲啊！即系闹到你知嗰啲中共发言人咧，嗰啲措辞好狠劲噶嘛。即系呢、这个灭，即系对付共产党嘅图谋，就系、是。即系佢有成日都讲嗰几句系咩咧？就系话咩亡我之心不死咁嗰啲，又讲到就粉身碎骨咁嗰啲，讲到好尽噶嘛。咁你啲咁多又讲到粉身碎骨，咁啊好大件事，你有咩讲咧？所以长期系咁咧，即系成个国际舆论咧都觉得嗰啲中共嘅发言人咧系废啊，讲埋啲废话。屌你镬镬都系咁讲噶啦，又唔捻叫你打仗咁样。我谂香港人都有你嘅印象嘅。咁但系香港人又点咧？即系连警察都唔敢闹，唔够胆跑去冲击嘅我呢一类人咧，但系翻到去咧就好凶狠嘅，即系闹到扑街嘅，哇好捻愤怒啊，要全家死啊咁样。咁但系咧连交税交一蚊或者唔交或者玩交都唔够胆嘅。咁呢个又系咩心态咩玩法咧？我想请问，即系我揶揄埋我啲自己同一代啊。 趁地主立场三个记者都出事。 哦，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星哥咧，佢系有一次系开记者会之前有个声明系由佢读出嘅，咁啊相又俾人点晒，实俾人针对啦。我见到阿根廷啊，定系智利啊，哇有张相。又系堆高晒啲杂物嚟烧嘅， 啱啲烟咧就飞咗上去个天嘅时候咧，啱有个斜阳咁样黄黄地，哇！嗰张相好震撼啊！即系我有机会影张咁嘅相，就即不枉此生。啊，仲有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喺嗰、那个The One 上面有露台嗰层咧，就影紧婚宴、婚礼，定唔知婚礼定系结婚相。咁咁啱咧，楼下咧就射蓝水咧，咁佢咧就成个过程搵 video 影低咗。咁跟住买俾苹果啦，嗰条片，哇，开心到不得了啦！即系一世人竟然有一个自己拍嘅片或者相做咗头条嘅，真系好值得开心嘅。嗰位行家真系俾个 like 佢。 Brad Pitt 有睇直播就知，警察又唔俾记者行。 哦，读咗添。 Brad Pitt 香港人唔系唔团结，而系香港太多蓝丝港珠，我哋呢班人系少数。六排月已经几个月瞓得唔好。Eat beat eat， 我几次摆工都叫朋友参加，发现惨过问人借钱。Eat beat eat 罢工。 系、哦，唔知点解个罢工好难罢噶，真系。 毫米保留，因为共产党利用传媒不停洗脑，香港人被洗咗脑，看不清中共的假大空。P W Richard Chan 我凑税单同差向单上在台面，搵信和刘业成做到月尾，系警方确认咗 ，Frank 女唔交税，政府会冻结银行户口，唔 work。毫米保留，中共大量超印人民币，就来变废纸。 哦，变咗啦。 近排香港发生好靓多事，你睇港台无线，我净系想睇翻亚视讲政治，唔该你哋带翻少少良知，日日俾阿爷洗脑洗到变咗白痴士奇林，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唔好俾 D P K 拍下屁股就走人，一定要问罪收监，血债血还，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 喂，唔好净系斋讲先得噶，大家真系好凶狠噶，真系做起上嚟嗰阵真系要。咁呢位 Calf 咧，你几押韵你啲字，但我都唔系好明你讲乜咩，睇翻亚视。讲政治啊，系咪 rap 嚟嘅？你嗰啲全部都押韵嘅，点解？睇翻亚视讲政治咁样，带翻啲良知咁样，哇劲喎！咩又变咗白痴？哇，全部都押韵嘅，咁捻劲嘅呢位阿 Calf， 第一次见你，真系失敬啊，真系。 Brad Pitt， 我认为呢个纯粹愤怒现象，系因为出咗社会出嚟做嘢，有咁上下年份住人都会自动同呢个社会妥协，同制度 and 体制妥协，所以就算知道唔公义，都唔会咁容易脱离。 系、哦，大把口好凶狠噶，咁咪好心灵平衡咯。咁你冷静啲，咁啊面对噶嘛，其实可以，但系点解要陪嗰啲咁嘅 KOL 一样咁癫呢？即系其实佢哋有目的噶嘛，佢哋讲到好卵劲啊，句句都屌鸠政府嘅。哇，好似得佢先识做嘢咁嘅，咁但系即系咁冇意思嘅，即系你会令到大家都系用个情绪嚟思考咧，其实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认为。 陈地主今日听到杰斯讲用美金，但我睇冇乜用，因为商店收到美金都系存入银行，所以影响唔到几多。Off， 我见你好多次了， 哦、 哈哈哈。 哦 ，OK， 系话喺街度见到定点啊？杰斯啊，杰斯都系好行噶，讲得。 毫米欧要开离岸户口。 唉，真系好复杂啊！呢啲经济嗰啲嘢。 Cough， 我是零零当晚的 cough。 你是零零当晚的 cough 啊？咩叫零零当晚啊？我是零零当晚的 cough。我识你啊，零零。边个零零啊？完全唔知你讲乜，可唔可以讲多啲提示啊？喂，好。咁啊，仲有就系、是、讲完白卡啦，讲禁制令又讲完啦，断六亲啦，仲讲呢个系我最近见到有个嗱，譬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成日都讲啦。咁啊，今日见到有句嘢咧，就系叫做香港重光，几耐咧？要你估，香港都几难重光到啊！真系，我觉得嗱，因为你如果你要好短时间里面香港能够重光呢，得一个人帮到你手嘅啫，得一个 party 帮到你手嘅，就係共产党啦。咁但你觉得有冇可能会发生呢？因为香港而家所有嘅暴力行为同埋荒谬嘅组合呢，全部都係嚟自共产党嘅。如果你要改变今日嘅情况呢，就只係共产党改变到嘅啫。因为冇人听我哋点㗎嘛，係咪？咁啊，嗰班人就淨係听共产党点㗎嘛。咁但係点样能够令到共产党可以令到香港重光呢？咁一系就共产党自爆啦，即係可能内战啦。 一系咧，即系或者打仗啦，又或者共产党咧想笼络翻香港呢个浮而 take over， 或者架空翻而家个政府，而家做埋啲戇鳩嘅嘢，即系佢即系真系要珍惜香港嘅作用嘅时候，佢咪会选择重光咯。咁但系呢个真系痴人说梦话啦，边有可能发生啦？即系讲紧若要重光，就唔可以冇咗共产党咯，因为得佢先做到咯。咁所以大家似乎咧都系等紧支爆啊，实际啲，我认为系。 蒲米欧牛依家全够自动灭共 咩啊？全够自动灭共咩叫全够自动灭共啊？真系唔知道你讲乜添，对唔住。开离岸户口但唔方便啊嘛。 off 大陆来的零零咯，同你倾了成晚，解释共产党的好，哈哈，早过几月的事 啊。OK， 喂，你好啊，零零，啊，记得啦，你嚟自。重庆㗎好似係咪玲玲。喂你都懂得填词㗎喎。头先见到你全部都押韵㗎喎啲字。但我想知啦玲玲你广东话灵唔灵光㗎究竟。即係如果你唔知道我哋讲乜嘅话呢你听得几辛苦㗎喎。咁但我又就唔到你㗎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好啊见返你因为你知啊翻墙落嚟嘅大陆朋友呢都有危险㗎嘛即係同埋大陆呢啲人口成日都消失㗎嘛即係尤其是你唔好话大陆啊香港而家都系即係有啲人无端端又唔知俾人拉咗啊无端端又俾人软禁啊咁样好多呢事发生嘅我唔知你有冇听闻啦因为你知大陆啲新闻都比较封锁㗎嘛咁啊甚至乎啊刘晓波呢成村人呢嗰啲朋友亲戚啊都全部都系被消失啊被去旅行啊咁样即係好彩你又出现返嘅玲玲 蒲米欧有全球自动灭共陈地主啲人话特朗普放软但我睇只是表面上放软实际上之前加计税无减到又放彭斯出来讲嘢受华为晶片一样无方行 ,Cough 零零是重庆的我是和他聊天的 Cough。 哦你系嗰个啊哦明白哦记得啦记得啦你系同佢倾到走晒佢仲喺度倾嗰个 Cough、哦。喂点解你咁耐先嚟一次嘅呢即系好似嗰啲哈雷瑞星咁样咁耐先嚟一次嘅点解是不是真的都是有些难度的呢其实要下来。 Brad Pitt 几千年历史话给我们知专权制度一定会灭亡所以中国一定会内战。Cough 我是 Cough, 探长我的表达能力差。 我、哦、不是因为可能字我看得不太明啦。因为广东话同埋你用开那些书面语呢是有少少出入的。咁我就睇好少书咁所以未必明白你是讲乜嘅有时真係。本地人我都唔明啦。 Cough 我望而已。 哦 ,ok。喂咁啊你不如你讲下你喺上面嗰个情况即係呢排会唔会加劇咗呢即係大陆人对香港人嗰种误解又或者大陆官方抹黑嗰个程度会唔会更加加劇咗又或放松咗又或你收到啲咩风呢咁啊最好啦。嗱我哋呢香港人同香港人都成日都唯唯唯有少少围炉嘅感觉嘅。但你远在你系咪你唔系重庆㗎嘛你系深圳广州。咁你讲下你嗰边嘅情况系点啊不如。我諗呢度啲人都鍾意听㗎。喂咁仲有就系、是、有冇人肯唔肯定到嗰个巴士呢、那个 TG 系掟落个荧光幕即系个大人幕嗰度令到个司机不识但系点解啲烟会入到个巴士度呢呢个我就真系唔知道。同埋嗰个巴士喺边度出事我又唔知喎。咁另外呢我发现呢屋企呢头呢嗰啲连农场呢全部俾人清剿晒。有一张係好靓嘅有个隧道呢好多正嘢嘅又系俾人清晒啦唔使问连地下嗰啲都清埋啦。咁究竟嗰啲人呢系咩人出钱叫佢清嘅呢又或者真系自发嘅真心交会走去清场呢大家有冇呢个同感啊即系附近啲连农场已经因为而家香港啲人已经唔玩连农场乜滞咯比较少咗咯。 蒲米欧天灭中共香港一定会赢大家要有信心。 咁我真係一定要有信心啦同埋我諗好多香港人呢个决心都大咗好多㗎啦。因为咁多冷气军师都唔能够改变到嗰啲前线即係例如冷气军师就係话啊而家应该要静一静啦大家要放下假啦咁样。日日都听到呢啲咁嘅言论嘅。喂老实讲 即系舞大台嘅定义系咩先？大家觉得舞大台就系 organic 啊嘛？而家即系 organic， 好天然、好直觉、好化学性嘅情况，就自然会出现啦。警方唔收手，咁你又叫嗰啲人点解会要收手呢？即系佢唔系听一个大台嘅指挥，佢一个生物性同埋好化学性嘅一个 organic 嘅一个组合嚟噶嘛？而家即系你大日日见到新闻，日日都有啲同路人俾人打、俾人恰，我有咩理由、有咩必要、有咩责任、有咩义务要收手先？即系嗱，我唔系为佢哋讲嘢啊，即系我分析而家纯粹，即系我觉得佢系冇义务听嗰啲 KOL 讲嘢噶嘛？你喺个咪侧边。好日都唔落去现场睇下，又唔去打下气，又唔去感受下，全部都系睇嗰啲 live， 因为睇 live 同埋现场呢系有两个好唔同嘅角度或者好唔同嘅感觉嘅。因为我多次喺现场游走嘅时候呢，个恐惧性同埋嗰个刺激性呢系冇你喺睇 live 咁严重嘅。因为 live 呢你安坐冷气间呢，你同时睇唔同嘅角度，同时睇唔同嘅区分，同时睇到一啲出生入死嘅记者走去影啲最前线嘅嘢。咁就同时发生喎，你一个 mon 可以睇到五六个咁样呢啲咁嘅 live 嘅。咁所有即俾得你睇啲都系好精彩，即记者都系用条命去搏一啲精彩嘅画面俾你睇嘅时候。咁你咪变咗是好刺激咯。咁但係我哋有啲落场嘅，甚至乎有啲前线啲勇士去跑去冲嘅时候，佢只係见到佢哋自己嘅角度咋嘛。咁所以大家个角度咁唔同嘅时候，同埋佢哋冇乜时间听你哋嗰啲 KOL 㗎嘛。听 KOL 嗰啲人多数都係食緊花生坐緊冷气室啊，自己喺度好嬲啊，即係自己为自己嘅情绪去服务嘅人㗎咋嘛。咁所以基于呢个理由呢，即系基于呢个现象呢，你可以即系成日都喺个冷气嗰度做军师，咁冇意思㗎喎。即系你唔能够说服到佢哋，即系等于你睇緊个 live 嘅时候，有好多无聊嘅人喺度留言喎。我觉得嗰啲人真係极无聊喎。屌你同睇波有咩分别啫？写呀写呀写呀 ,mark 佢呀 mark 佢呀咁样。屌唔通睇緊波嘅有咗手机睇住嚟留言咩？即係觉得呢啲行为係超级戇鳩㗎，所以呢劝大家都唔好做呢样嘢囉，即係忍下手啦。咁个 bandwidth 会顺畅啲，即係个 data rate 唔会因为你咁样 draw 咗啲 data rate， 一啲速度咁令到人哋睇唔到，少啲人睇到。咁所以呢我觉得呢班人呢就真係全部係球迷嘅心态，包括嗰啲 KOL 都係球迷心态啦，即係成日觉得自己嗌咗可以影响到人啦。你影响到同睇你嘅节目嗰啲人㗎啫，其实。即係所以呢我9/24我都唔完全唔会期望人哋听我 up 啲乜嘅，即係只不过攞啲问题出嚟分析倾下偈咁样各样。咁所以希望大家当你听緊啲 KOL 嘅时候呢，慷慨陈词同埋非常之哇好有料到喎，哇啲资料好详尽喎。但是讲嚟做乜啫，都冇意思讲埋呢啲嘢嘥气。即係你纯粹都话俾人知你识好多嘢咋嘛，最尾最后嗰个结果出到嚟就係咁样啦。咁可能有好多人啊，因为你比我识得嘢多，咁我崇拜咗佢，咁跟住又 like 又 view 数，咁我赚多啲钱啊，叫佢货金我货金。即係呢个情况一个目标有个目的㗎嘛，即係你察觉唔到咩唔通。 豪米欧天觅中共，香港一定会赢。 大家要有，唉，我都唔敢讲一定会赢啊，希望一定会赢啦。 Frank 小川粉毛围村有太多幻想，佢只想多卖猪肉，有共匪在，香港冇可能重光，只会灭亡。Charles， 即系点解咧？消化一下先。川粉啊，我谂冇乜人系川粉嘅呢度应该，只想卖多啲猪肉。哦，咁啊，你我唔明点解你有呢个咁嘅諗法喎。香港重光唔系因为美国㗎喎，亦都你系咪諗多咗呢？哦，点解哦，原来 TG 冇射入巴士，但我见到巴士蒙晒嘅，点解又会？系咪嗰个吸风系统吸咗入去呢？ K Twin 呢向你转过话题，有没有听过关淑仪的《一切也愿意》？宋次港警员 温 顺往下咁有抽气嘛？啲黑警癫咗咁病熄冷气都熄唔切啦。 嗰架 905，所以现场应该系旺角陈地转内厂都开始白波浮面，只系内地风消息，平民好多都唔知道。 系关淑仪我冇听过啊，其实我都冇乜机会听到本地歌嘅。 豪米欧欧以美灭共，以共灭共，六劈呢今天经过。 哇！呢、這个真系深啊！以美灭共，以共灭共，即系点啊？你想表达啲乜咧？究竟？ 六劈呢今天经过了观塘地铁站附近的莲农场，被人清走了。陈地主，你讲紧早两日葵涌莲农场 啊？冇错， 我喺网上有睇到，重漏咗底。我是广东人，在北美，广东的人有一部分是理解的，但不多。我每天都跟他们群聊的。呢几个 喂，咁啊，你系广东人，你喺北美啊？咁你讲啊，北美嘅香港人或者大陆人呢，即系都几癫嘅。我觉得大陆人癫又唔奇啊，因为佢去到老远都要睇翻自己。佢哋本身个嗰啲宣传。咁但係北美嘅广东人呢，即係香港人呢，我觉得真係好多都不知所谓嘅。即係后生就好啲，老嗰啲呢，即係等于上个巴士叫个巴士司机飞站一样。即係自己已经拥有一啲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福利嘅地方，就竟然谴责我哋香港一啲人争取緊我嘅将来，争取緊言论自由同埋民主人权呢啲嘢。诸多不满，即系不知所谓。我觉得仲衰过喺大陆里面嘅大陆人，因为大陆里面嘅大陆人佢都系受害者嚟嘅。啊，但系你班扑街冚家铲移咗民去嗰度，自己拥有紧嘅嘢就谴责人哋争取你拥有嘅嘢，即系我永远冇办法原谅呢啲人啊！真系。 呢几个月睇 YouTube 见到好多冷气军师斋讲唔做 call， 真系好反感。心 W 香港人加油，时代革命 对 啱香港。班 call 不停叫人呢样唔好做，嗰样唔好做，永远讲唔到自己可以做乜。Brad Pitt 连登有好多冷气军师，所以少咗好多人睇连登。 豪 米欧表中共因为内斗会令中共灭亡。 哦，系啊，冇错啊，即系其实中国人嘅 society 嗰个命运都似乎系咁样啊。咁啊，呢个咩 Y Sam W 啊，以为自己好幽默咧，但系都唔捻住想点嘅，咩怼冧香港啊，怼冧香港啊，只会系嗰啲怼冧完啊，可以随时走得甩嗰啲人嘅啫，边度有人想怼冧香港啊？老实讲，咁啊，仲有就系、是、Donald Trump 咧，佢懒叻咁样咧，即系怼冧咗个 ISIS 个阿头咧，就话。世界更安全喎、哦！喂，成个世界你包唔包括共产党嘅魔爪去到嘅地方先？呢啲地方唔安全，你有冇留意到呢？请问咁当然佢唔会有啦。头先有人都讲得啱噶，即系佢净系谂住做生意嘅啫。咁做生意又冇坏嘅，即系譬如其实嗱，如果做生意嘅人呢，你姑且唔好信佢咯，但系你会可以利用到佢因为做生意嘅理由而佢有 power 嘅时候。咪帮我哋做啲嘢囉。点解咁讲呢？因为市场就係一切㗎嘛，做生意嘅角度。即係攞香港嚟为例呢，即係好多人话冇生意跟酒楼執笠。但问题你有冇检讨下你点解会執笠呢？其实最主要都系啲人工太贵，咪啲租金太贵，贵过人工好多。咁人工其实追唔到个租贵嘅原因就系呢，所谓人工贵呢，就系因为你个工人都要交租。咁所以呢，因为啲租贵呢就令到啲人工都贵。咁但係比例亦都係都係唔合比例喎。嗱，人工你靠嗰啲咁嘅李卓人嗰啲咁帮你争取嘅最低工资，低极都追唔到个通胀嘅。所谓通胀呢，就包括你租金好昂贵，断十倍咁升啦呢十几年。咁呢你人工点都追唔到嘅时候，你仲边度夠膽话因为人工贵令到你執笠啊？咁嚟嚟去都系因为个租贵令到你執笠嘅啫嘛。咁但系佢哋又唔敢出声嘅，咁又赖呢个运动啦，又赖啲工人人工贵啦，又要减人先啦咁样。咁但系你唔嘥时间去令到你投票俾嗰啲你个业界代表啊，即系地产界嘅，你又唔敢出呢啲声嘅。咁啊，即系但系咧，边个最低下层，边个最好恰咗先？咁抵你執啦，扑你个街。咁你又唔见龙门冰室執笠，又俾人揼烂玻璃又剩。咁你又唔好见一啲即係黄店会執笠，黄店越嚟好生意嘅将会。因为而家 大家都懂得分辨哪些是要制裁，哪些是要教训，哪些是要装修，哪些是一定不会帮衬。即我想这个情况很多人未即因为方便因为顺路而屈服了要吃那些餐厅。但是如果你有决心，虽然暂时找黄店去吃东西是没有啖好吃的，即你那间够黄但又不好吃，又或者没有位，周围很方便又便宜又靓那些可能是蓝店。因为我估呢蓝店呢煮嘢食系叻啲嘅，应该。即系唔系灭自己威风，系长他人志气。原因呢就系、是、蓝店呢就系、是、因为好强力咁剥削嗰啲劳工嘅关系呢，嗰啲劳工呢有咩行差踏错都俾人炒嘅关系呢，就所以 train 到佢哋呢相对蓝店嘅嘢系好食啲嘅，我相信。因为我试过帮衬黄店都重重地服嘅。虽然我咁讲呢，但我都会继续帮衬嘅。即係牺牲自己少少又如何啫，係咪先。唔好食咪唔好食囉。最紧要可以支持到佢哋嘅生计，支持到我哋香港人㗎嘛。即係嗰啲大陆呢唔觉得香港人嚟㗎。尤其是个老板係大陆呢嗰啲惯咗喺大陆打横行，请返都係请返淡仔嗰啲老友。咁所以嗰啲人係容易被剥削嘅时候，佢不单止唔多谢你卓人令到有最低工资，仲喺度呢投票投去工联会。你话咪成个社会都弯嘅呢个情况底下。 Off 我都没法原谅他们，干老装水。陈地主有钱权，世纪就移民；无钱权，世纪就偷盗。呢啲就系强国思维，永恒让国外男司最是忽鬼。Matthew 一切也愿意。C 七或者不应该说 endorse， 业主上写本团队在制作 MV 前的确有知会关淑仪，关小姐对本团队的创作意念及热诚表示欣赏。整个 MV 制作过程，关小姐虽没有参与及表达意见，但一切尽在不言中。相信关小姐的心意，香港人已收到。 乜关小姐有咁大权力嘅咩？你啲 MV 点样制作？有关佢事嘅咩？我又真系唔知道系咪咁噶。因为我以前都帮谢安琪制作个 MV 啊，但谢安琪系完全啊 bypass 晒佢，唔使理佢，佢净系担心影到佢靓唔靓，系个经理人指指点点我嘅啫，从来都系。咁我觉得香港人成日都将个星咧就摆喺第一嘅，即系任何嘢都关佢事嘅，即系嗰个星唱啲咩歌咧，又完全 bypass 咗填词嗰个人嘅。咁啊，嗰个星做嗰啲咩好嘢咧？即系啲音乐好劲啊，好有水平啊，又唔会知道边个编曲嘅咁样，即系我觉得香港人都充满盲点嘅，对于呢个娱乐圈，咁即系成也个星，败也个星，其他嗰啲人，即系嗱，譬如呢位 C 七咪有水平咯，即系都留意一下制作 MV 嗰啲朋友，咁但系一般人咧都系成也个星，败也个星呢个谂法嘅，即系中国人就系咧咁样。这个差不多先生，即是成日任何呢成也莫前，败也莫前呢。咁所以呢佢哋嗰啲代言人可以收到咁贵。原因就係唔理三七廿一，哇琪琪食咗之后50岁睇落去都似45岁喎，咁样赚咗5年喎，咁样咁帮衬 SK2 啊，咁样即係成日都系唔用脑啦，譬如个艺人譬如范冰冰天生丽质嘅，明明系咁用咗个产品又咁靓，咁但系你系咪懵噶？佢唔用呢个产品都咁靓噶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又好 buy 一啲代言人噶。咁所以咧就系呢个文化就系充斥喺我哋个社会度咧，即系好不智嘅，我觉得真系。 Brad Pitt 不过 M 记同三个系我 comfort food， 只可以尽量少食。尹信宏探长点睇南店扮王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马鞍山黄店 All Day， 因为业主是男司，不再给店家积约，黄店仍然不利。T W 请关小姐系扮王司。 啊，两个问题啦，邓无色啊，多谢你嘅资料啦。咁啊，另外就系、是、Brad Pitt 话、M 记同三哥系 comfort food。尽量少食啦，咪可以唔食咪唔食咯。嗱，我今日咧即系同大家告解一下先。咁因为今日屋企有嘢食咧，咁我食咗啲屋企嘢食就饱饱地肚啊。咁啊，翻嚟公司嘅时候咧，就大家乐饮咗杯奶茶。 咁我有个原则嘅，我成两个几月冇去大家乐帮衬食嘢㗎啦。咁呢我个原则呢就係、是、呢因为大家乐嗰啲八蚊一杯奶茶呢佢买一杯蚀一杯嘅，其实即係你食个餐佢使有钱赚㗎嘛。咁我基于呢个理由呢就我淨係会帮衬佢啲下午两点钟以后嗰啲八蚊一杯嘅奶茶，就坐佢两粒钟倾下电话打下牙教咁样压佢啲位咁样。咁其他人唔好置意我帮衬囉，晚饭早餐我一概都唔帮衬，有嘢食我都唔会帮衬嘅，即係譬如下午茶餐我都帮衬隔篱。虽然我唔知隔篱嗰间系咪黄系咪蓝，咁但係我起码知道呢间系蓝嘅我就一定唔会帮衬囉。 P.W. 请关小姐系扮黄丝 ,Check my sick bias 有个入叫 Watts Gap, 表面是一个格公仔入，但外含黄蓝电分布。 我呢个装咗囉，但係佢唔系 update 嗰啲嘢，同埋呢个资料唔够多啊，即係有待爆料囉，我觉得就。咁啊关小姐系扮黄丝你又知嘅，咩原因令到你知道佢扮黄丝嘅，唔通你识佢。 趁地主话声边室扮黄嗰下先好笑，那督女从系股东之一囉。 哦，嗱，如果你讲华星冰室呢，我就真係可以讲少少嘅。因为华星冰室个老板呢文迪呢佢结婚呢我都系座上嘅客嚟嘅，即系嘉宾嚟嘅，即系佢有请我出帖请我嘅。因为以前我系接咗一间公司嘅 job 呢，我长期帮佢拍啲宣传片嘅时候呢，嗰间公司嘅文迪都有份。咁于是乎呢我同文迪都几熟下嘅，都叫做即系起码有偈倾嗰啲朋友啦，即系唔系 high buy 嗰啲朋友啦。咁咧，以我所知咧，佢嗰啲所谓明星嘅老细咧，包括你话拿督个女，我就唔知道，真系冇听闻过。咁咧，可能后来加咗股都唔奇嘅。咁以我所知咧，陈百祥啊、谭咏麟啊、曾志伟呢啲咧，佢哋一毫子股份都冇嘅。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佢开幕嘅时候，佢嚟剪下彩。咁呢就向外公布呢就佢有份，咁於是乎呢就希望借佢哋嘅名气呢就令到嗰间公司即係嗰间餐厅多啲人识，多啲人有多啲生意，咁呢啲係纯粹係抽水嘅啫。咁但係点解佢哋有呢个关系呢？原因呢文迪呢前咗喺华星唱片公司嗰度做promotion manager 嘅，即係所有啲歌呢就要经佢哋去派台。咁派台嘅背后梗係有好多功夫要做啦。咁听讲阿文迪都唔係淨係华星，因为冇喺华星做之后呢去做 freelance 嘅派台嘅即係派台部，即係人哋有首新歌呢就入派台，因为所有 DJ 都识晒，咁好吃得开，人面好广。咁所以呢如果你俾首歌佢派台呢个效率好高，播得好多，上到榜添嘅。咁於是乎佢哋长年累月都係呢个关系嘅时候呢，咁而阿文迪呢亦都好出色啦，做佢嗰份工作得好好啦，咁於是乎呢就好多卡可以碌到啊。咁当佢冇做唱片界嘅时候呢，咁我自然呢有好多交情啦，可能以前又帮过人哋好多啦，帮咗人哋卖好多白金咁样，咁我真係当咗老友㗎嘛，真係。咁於是乎呢嗰啲老友呢就叫佢做少少嘢，剪下彩啊，认下亲戚啊，认下股东啊，咁样完全冇问题嘅。反正又一毫子都唔使出嘅，又有面咁样。咁佢哋系呢个关系嘅。咁呢以我所知嗰啲咁嘅所谓明星呢亦都唔会理嗰啲生意，因为真系冇份，一毫子都冇出过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太慢囉。即系一开始个运动啊，既然啊你话自己都有带个女出去游行嘅时候，咁你有拿林嗰下就割席啦。哇几威呀、啊、你嗰下割席。虽然阿伦系好朋友，但系呢我都唔能够唔同佢割席啦，因为呢佢支持嘅政权呢就同我支持嘅学生系背道而驰，咁你解决晒所有嘢仲即刻变咗黄店添。咁假若佢而家先至讲就太迟啦，你要面面俱圆就死梗嘅，今时今日。即系你唔剔晒都死嘅。原因就系大家即系个是非黑白太明显嘅时候，你唔可以为咗你嘅私人感情呢而唔表个态囉。如果你做一样公众嘅行业嘅话，尤其是开餐厅，你要招呼咁多唔同嘅群众嘅时候，你点可以面面俱圆㗎？你点可以话自己中立冇政治立场㗎啫。咁你冇政治立场都死喎，因为你一半就係支持咗你个杀人政权喎，而家係。咁所以柒就企喺度认啦，唔好咁多嘢讲啦，问题。 Elsa Chan 献你好，我回来英国香港才发生事，一直都痛心。721、831，每次再睇流眼泪。英国的香港人个个都话后生仔搞死香港，解释又唔听。我现在都唔再请，命就命，唔化都无气再讲。基拉泰和香港要成功系要靠自己，如果靠外力，咪俾人牵住个鼻走。 喂，你靠自己唔能够成功嘅话，你咪要靠外国咯。你咪衡量下，俾人牵住个鼻走，有尊严啲啊！即系话俾人哋禁锢，俾人哋剥削你嘅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人身安全重要啲咧，咁呢个都要拣噶咯。你唔可以话俾人牵住个鼻走，你就要放弃你自己嘅生存权。而家系性命攸关，简直系。咁你讲啊，梗系讲得风凉啦，因为暂时因为反正都冇得拣啊嘛。咁所以我就未必认同你咁讲嘅。好多国家都系咁样俾人牵住鼻走之后又反台咯，你睇以色列咪知咯，咁何尝又唔系靠美国？好多国家追求民主自由都系靠美国噶，咁唔靠佢你真系靠唔到人嘅时候，咪听死咯。咁啊虽败犹荣嘅，可能你觉得，但我就认为唔系啦，因为好多人条生命，好多人仲有好多好长好长命要去过去嘅生活嘅。咁你俾美国人牵住个鼻走，你起码都得到人权同埋人道嘅对待啊，系咪 ？Lemon Dry 讲开关淑仪，佢只新碟唱法好怪，唔知系咪我唔识嘢 ？P 得， 不如就唔可以度讲呢啲香港嘅 pop star 啦，因为啊，你哋倾偈可以嘅，但我就唔会搭爹啦，因为我真系未听过，又唔识听，又唔欣赏。 P W Chan Sorry， 我写漏歌，留人生道。Wayne Sun Wong， 我以为华星边室系朱伟文嘅添。陈地主庄思敏有股份。Eat Beat Eat， 华星好似好多人合资。Matchack 系咪小宝与文迪嗰个文迪 ？Alan Chan 湾仔嗰间华星。Alan Chan 啱啱翻到屋企，听唔到前面讲到边。Jack Music M B 邓模式，其实只要提供连农业或游行日提供方便，立即变黄店，讲都悭翻。 啊，系头先咧就未。答另外一个，即系话会讲嘅意见咧，就系关于点样睇蓝丝扮黄丝。我觉得你开一间铺头咧，只要你有勇气啊，蓝丝扮黄丝，你有勇气同你以前嗰啲蓝丝嘅老友说不啊，因为实唔放过你噶嘛。如果你扮咗蓝丝，扮黄丝嘅话，我觉得已经系智慧嘅开端啊。咁所以咧。我完全唔介意嗰啲蓝丝扮黄丝，咁啊，翻教会嘅人都知啦。你临死嗰日啊，系口里承认，心里接受啊，你都能够上到天堂啊，咁解啫。我觉得 陈地主从有间蓝店扮黄店之后，俾扫把头出铺送死亡之吻。 哦，咪就系咯，即系佢呢啲咪揦嘢咯。扫把头出咩铺就系谂啊，讲下呢单嘢几好笑啊都。我觉得扫把头咧一出现亲或者去 involve 一啲事咧，都变成笑话噶啦。近年唔知有冇留意咧？自从由呢个奇轮事件开始之后 ，Brad Pitt 香港靠外国呢个说法有啲唔公道。而家抗争者系用经济同民生嚟胁迫政府退步，外国帮助系 bonus。 咁但系外国帮我完全唔抗拒咯，即系又唔好话公唔公道嘅，最尾都系边个帮到嘅啫。咁而家我哋香港人唔系因为外国帮而翘埋一手啊嘛，系咪？咁但系只不过有啲人一厢情愿觉得咧，啊美国一定帮到手啊！尤其是咧，我啲朋友咧成日 post 嗰啲签署啊，即系白宫签署嗰啲，例如叫香港叫美国帮手解散香港警队啊咁嗰啲咧。咁我想了解一下咧，有人同我讲咧，就话啊呢啲咁嘅嗰个咁嘅 change 嗰个 campaign 已经停咗噶啦，即系话美国咧嗰、那个。个 change.org 咧已经冇人去收你啲信，就冇人理噶啦。咁所以咧，你香港人就嘥气啦。咁、那个日本人同我讲嘅，咁唔好嘥啲时间啦。咁样咁，但系咧，普遍我问咗几个朋友，佢都讲：，诶、哎，唔理啦，拜王大仙咁啫嘛。即系生 cancer 唔通唔拜神咩？咁又化疗又拜神都冇坏嘅，咁都有个希望啊。咁讲，咁大家有冇睇法咧？对呢个 change.org？因为我都掌握唔到呢，我拍嗰个日本朋友讲呢件事系真定假嘅。喂，咁 Alan 你而家嚟啊，唔紧要啦，听翻 archive 啦，亦都冇所谓，倾下闲偈啫嘛。即系呢啲就闲偈嚟噶啦，国家时事政治呢啲，即系呢啲唔系闲偈啊，唔通而家。 Mirroring Pond YMR Detective C7 Message Retracted C7 我特别鍾意收巨人迷口号嗰啲网店 Shirley 支持探长用经济制裁不要流血不送命 TW Chan 西环交寄俾扫巴头送死亡之吻 我知道喂咁但係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听我完全唔知單嘢喎西环交寄有间叫做 Frank 说香港重光只能等台海或东海大战发生 Jack Music MB 上环交寄俾扫把头在 Facebook 赞店员立即回复叫佢删 closed 费事水洗唔清 都几正喎呢啲真係喂咁啊今日我都讲咗几多嘢都差唔多讲晒啦咁啊连龙祥又讲咗啦TG 巴士又讲咗啦屯門街坊完咗未呢有冇人睇住 live, 睇我个 live 嘅呢咁屯門应该唔会搞到好耐㗎喇估因为大家对似緊拉完一镬人因为屯門又唔同弥敦道因为弥敦道呢好多地方走但屯門呢就一离开咗嗰个大家有偏僻大家都冇唔使玩㗎喇走咗。咁唔知而家发生成点呢咁另外就係我想个记者杯个又讲咗啦专系袭击记者又讲咗啦世界更加安全都讲咗啦 ,Popo 嘅白卡讲咗啦警察禁制令讲咗啦 ,OK, 今日我讲嘅讲晒喇喎大家仲有冇补充啊你似乎仲系好多人留緊言啦。 基拉泰和感又系所以我都好无奈 ,Brad Pitt 因为有啲人成日讲个人权法案好好重要唔可以影响但心諗有冇夸 ,Winsome Wong 嗰间系西环家记之前俾边水俾啲射催泪弹射到背脊黑警于是被我哋 blacklist, 个老板新生意抄乜乜又讲。 点啊点啊之前俾啲再读先我 miss 咗一句好重要。 嗰间系西环家记之前俾边水俾啲射催泪弹射到背脊黑警于是被我哋 blacklist, 个老板新生意抄乜乜又讲埋啲咩政治唔关食嘢事点知过两日叶流去咗食嘢兼出埋 post 赞之后家记暗地里叫佢 telepost, 话越帮越忙点知叶流唔肯解仲觉得自己好型。 哦咁根本佢又冇黄过啦从来都佢又扮中立咋嘛冇黄过。即係一厢情愿啫我觉得呢个大家就如果觉得系黄铺嘅话咁我觉得佢又冇黄铺变蓝喎觉得唔係蓝铺扮黄喎觉得唔係喎。 Alan 长湾仔华星系咪有 D 明星周慧敏 poster 嗰间我能食过一两次几贵下。Ultraman 数96其实签名那些门面功夫由于以前的 Batman 年代搞出嚟的而家老实讲侵侵政府如果可以抽水就用没用就懒理。 哦 ,ok, 明白。喂多谢你呢位美国嘅朋友 ,Dominic 啊。咁几好啊嗱呢度有英国人啦有美国啦。有大陆嘅北美人啦咁都阔咗好多啊因为呢有时成日自己喺度讲呢即係虽然而家件事发生香港好多人都关心但係我都想听下外面嗰啲声嘅咁真係求人得人啦。 陈地主家寄出过一铺解释扮王。 佢出个解释唔係代表扮王喎喂大佬你送啲水俾啲警察飲已经死罪啦仲点扮到王啊。我始终都是觉得即是一厢情愿觉得人家扮王啫即是你见到啲鬼佬着功夫衫唔通会好鍾意中国咩係咪未必㗎嘛。 陈地主家寄出过一铺解释扮王。 OK, 喂咁係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投入啦今日都讲咗好耐啦喂今日大概有五百几人最巅峰有五百一十几啊咁但係五百二十啊。咁都係得一两个殺嘢赖低督屎嘅都算少㗎啦近排真係少咗好多呢啲人。咁啊就新嚟嘅朋友呢亦都我不忘介绍下个版面啦左上角呢就有两个 logo, 咪两个 QR code, 都系一啲银行嘅服务嚟嘅有 PayMe 同埋成日都唔记得咗嘅转数快即係 FPS。咁呢就可以用唔同嘅銀行呢就可以透過呢個 QR code 呢就 sponsor 9-24。咁 9-24 點解要你嘅 sponsor 呢就好簡單啫呢度唔係人工唔係打賞咩都唔係就只不過係呢大家夾下啲電費呀夾下啲租金呀咁樣即係幫輕下咁解嘅啫。咁因為大家有份嘅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唔係一個單一對即係單向嘅節目嚟嘅咁大家都有份嘅時候希望大家個感覺呢就好似入嚟吹下水啊得人摆低个啤酒钱啊咁样嗰类嘅啫。咁希望大家踊跃啦。咁另外下面 HSBC 呢就係直接过数 去支持九七二四，吹得开心。咁下面 PayPal 咧就系俾啲海外嘅朋友想 sponsor， 想多啲投入咁嘅话咧，就希望你透过呢个 sponsor 啦。咁呢个九七二四，如果你系当一个节目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免费嘅节目嚟嘅，亦都从来冇谂过，唔系从来冇谂过，曾经谂过，但系都将会唔会收钱嘅节目嚟嘅，因为我早排咧，记唔记得我讲个Patreon 嗰个计划咧，但系我觉得都唔好 work， 因为嚟去都系得我一个人咧，冇人帮手处理嗰啲 Patreon 嗰啲嗰个网页点样去收钱，因为我谂住就算系嗰个 Patreon 收钱咧，都唔会系九七廿四，都可能系讲下相机啊，讲下鬼故啊，即系比较偏啲，比较单向啲。其实所谓节目先会喺 Patreon 收大家嘅钱嘅，咁但我发觉咧，我未必暂时有能力做到嗰啲节目主，因为咧，即系我都识得照下镜嘅，因为逢亲讲咗音乐啊，讲亲起相机器材啊，都系得几廿人听嘅话咧，你搞嗰度就真系嘥气啦。究竟有冇人肯喺 Patreon 每个月俾$10咁样咧？我谂都难嘅，我谂都系得10-8啊，无谓搞啦。咁所以咧，我都打消咗你念头噶啦。即系除非大家拍晒心口咁嘅支持啦，咁如果唔系咧，都唔使知我会搞嗰啲节目噶啦。咁啊，至于怒火探戈咧，就更加冇心情啦。即系点讲咧？即系我最后一单怒火探戈咧，就系喺金钟有个疑似跳落嚟轻生咗嗰次之后，有感而发之后咧，我都冇乜心情去做呢样嘢啦。因为自己听歌都少咗，淨係听啲歌课瞓觉瞓得好啲就有。咁虽然我有成个 list 呢，我都储咗30-40首歌呢，预备呢就要嚟录呢个怒火探戈。咁虽然呢排好得闲，但係都的唔起心肝，冇呢个心情去做呢样嘢。咁啊，纯粹都系睇感觉㗎啫，感觉好我就会做嘅，但係至到而家感觉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呢，都冇录到。咁啊，更加未有心情拍呢个其他 content 住咯。 陈地主最憎果 D 七叫人投诉嘅 Pro 系又投诉唔系又投诉，仲要有 D 系好无理嘅都叫人投诉。Jack Music MB 声音重温可能延迟提供，迟来嘅网友不妨睇 YouTube 重播或自行转档。 OK， 好啊，多谢邓武式嘅通知啊。咁啊，系咯，咁啊，改变下习惯啦，去翻 YouTube 啦。你翻 YouTube 个 view 数多啲咧，我就会收到多少少钱嘅。咁我就已经因为呢排做少咗节目，同埋个 live 越嚟少人听嘅关系咧，就我收入都少咗好多噶啦。都系实不相瞒，即系得4位数嚟去都系一半都冇咁样。咁唔紧要啦，即系话晒我都唔系一个职业嚟嘅。咁虽然我用咗好多时间喺九七廿四。咁但係希望大家就得闲就继续入嚟啦，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咁啊星期四再见啦，拜。